今日朝早倒卧在客房的浴室，头部有15厘米的伤痕，头骨严重碎裂，现场有被清理过的痕迹。对于美国总统拜登说，预期很快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美之间保持住必要沟通，中方认为沟通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增进理解，管控分歧，不能够为沟通而沟通，美方应当拿出诚意和中方双向而行，以实际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返正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早前说，美国希望和中国重新建立定期沟通，而总统拜登期望在中国人大会议之后的某个时间和习近平通电话。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到 60% 左右，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日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47点，跌448点，总成交金额130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5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6点，跌8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1.6跌3.2，阿里巴巴80元跌3.25，恒生中国企业65.1跌1.36，友邦保险80.75跌3.7，南方恒生科技3.72跌了1.1，美团125.4跌3.6，盈富基金19.46跌4.6，汇丰控股53.65跌2.65，京东集团155.5跌3.5，比亚迪股份195.8跌4.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6，英镑9.541，瑞士法郎8.602，澳元5.221，加元5.712，新西兰元4.88，欧元8.394，每百日元对港元5.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7222点，跌610点。港金报1786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03.13美元，卖出1903.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喺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就去到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而家去到太子道西。再提提大家啲封路的措施，尖沙咀有紧急工程，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里道之间全线同埋部分嘅缅甸台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在六街去旺角，同埋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2，听朝日出时间系朝头早6:3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年开心日报有新面貌。 而家啲后生仔真系冇乜礼貌噶。 Ada 姐，我系洋葱啊，我买咗杯热柠茶俾你啊，慢慢饮，小心热哦。 而家啲后生仔真系唔够好学噶。 Ada 姐，同你一齐主持《开心日报》逢星期五嘅环节，后生仔职场你点睇？真系学到好多嘢啊！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啊，跟到个又靓又有经验嘅前辈，我会继续努力噶。 而家啲后生仔啊，其实真系几抵锡嘅。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运输署已去信车主通知大家，而家喺运输署登记嘅电子联络方式。仲未申请车辆贴嘅车主，可以用信中嘅电子联络方式收到一次性密码，就可以方便申请啦。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被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2年10月1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730元。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其貌本 正，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各位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南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我是梁家永。阔别咗电台广播工作十一年之后咧，而家翻翻去昔日坐咗30年嘅直播室啦，心情的确有啲即系紧张啊，好莫名嘅兴奋，但系亦都系战战兢兢嘅。 十一年咗咩？你离开咗个岗位， 好鬼老啦，大佬，十一年仲未够啊？ 我冇听你把声都20几年好 嘅。毕竟啊，放低咗啲工具都咁耐啦，咁啊，所以而家拎翻起咧，难免系有啲生疏嘅。若果有啲乜嘢做得唔好咧，请各位旧与新知嘅听众咧多多包涵，我会尽力做到最好嘅吓。嗱，今日我嘅拍档咧就系教育界知名人士啊，戴希立先生。戴希立要跟你学嘢啊？ 点解咧？ 嗱，教育嗰边要跟你学嘢啦。你嗰个社会阅历又咁丰富，担任公职嘅经验又咁丰富，系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要向你学嘢嘅。 系咁啊，唔好客气。不过你把声咧真系好靓，把声我今日听翻你把声，我都觉得仲系记忆犹新。 系啊，多谢你咁讲。实请你主持之后，自由风，自由风有几耐？呢一期， 呢期到差唔多成年噶啦。但我10几年前就做过自由风，自由风嘅。 十几年前， 即我都系十几年， 我有 十几年翻翻嚟， 之后 翻翻嚟，系啦。我都多谢即系港台啦，即系我哋咁嘅年纪都揾我哋翻嚟做主持。 系啦，真系喺其他领域我都见到啲长者而家叫做都系重出江湖，我都唔知点解真系。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呢个实情咧对你嚟讲咧，我真系觉得冲绳，你认为由于你嘅社会阅历咁丰富啊，主持呢啲电台节目一啲难度都冇，纯粹系顺手拈来嘅嘢啫。 咁又唔好咁讲噃，我觉得依家咧，我希望呢个自由风嘅讨论咧，其实系多啲即系不同角度嘅讨论， 系 咁同埋多啲听众可能佢哋都发表意见。我觉得依家可能不同角度同埋。听众发表意见咧，我嫌少咗的咁多，如果能够多翻啲就更加好。 我成日听见社会上嗰啲人就话咧，依家喺香港社会嗰度发表言论咧，有啲红线啊， 系 又惊住唔知点有啲咩后果。老实讲，我未担心过， 我就惊我都踩咗好多次线，不过都冇事。 咁你知道个大原则喺边，你就唔会踩到红线嘅。我觉得我冇咩担心。 因为香港始终是一个很开放和多元的社会，其实很多多角度的探讨，只要我们大家都是本着为了个社会好，为了市民好，我相信对无论是对政府的政策或者对香港将来的发展，只会有好处就不会有坏处。 同意。好，言归正传，讲回今天的节目内容先。今天有主要三个方面会谈的。一个就是政府建议阻街呢啲咁样嘅定额罚款咧，提高到3000元。 亦都考虑緊会唔会实施嗰个叫做累进式嘅定额罚款。咁呢个第一个课题。第二个课题呢，就社联调查呢，就话呢有55个百分比嘅照顾者呢係以老护老，即係嗰啲70岁照顾90岁嗰啲。我同你差唔多70啦，老哥。 系系，咁但系都未开始照顾啲90岁嗰啲。 啊，我就照顾过啲90岁嘅，不过好唔好彩即系已经过身啦，家父啊。咁第三个课题咧就啱你讲啦，就系、是、嗰个 ChatGPT 啊， 呢个颠覆性啊，呢个 颠覆性啊， 颠覆性呢个 喺中小学嘅应用。 系 啊，实情我又想问你个问题啊，大校长。 系 而家我惊嗰啲咩 AI 人工智能嗰啲咩机器或者嗰啲软件咧，教啲学生做功课抄袭，又唔知点样样验证咁样。实情校长，我想问你个问题。问翻个原始问题啊！阿小明想揾阿 Uncle 大帮佢做功课，你点鬼知佢系咪揾 Uncle 大做啫？你又点检查啫？老老实实啦，又 喂，呢啲就技术性问题啦。每一次有新嘅科技， 唔系你答翻我个问题先啦、啊，一样道理啫嘛。 唔系，依家有人研究过点样睇咧？佢系唔系抄袭？当然呢个就 系 一个技术问题啫。但系更加重要咧，我觉得如果呢啲科技一路再进展嘅时候咧， 吓、啊。 教授一啲年青人唔係淨係技術，係價值觀都好重要。 嗯， 依個咧就我相信依個亦都係我哋面對好多新科技，其實一定要注入價值觀嘅教 育。這個又叫三句不離本行嘅教書佬嘅時候，你講價值觀嘅真係，我就現實好多。 你現實好多都唔緊要啊，有科技去 check 翻你古惑嗰啲嘢噶嘛。所以我又講咗價值觀之後，我都想講翻呢個問題，同埋仲有一個問題，科技嘅進步你係善用嘅問題，唔 係 點去阻止嘅問題。 我從來覺得工具就係兩面性嘅，係 啊， 整嘢得一把刀可以幫你即係煮嘢食啊，亦都可以愛嚟殺人。 系啊， 问题系你点用啫嘛， 啱啊， 吓咁但系翻翻我嗰个原始问题，其实我都想问，你话惊嗰啲细路用啲唔一定系细路啊，大人都一样啊， 系啊， 系去搵嗰啲电脑软件吓，去写文章，唔系佢自己作嘅咁、啊。同样道理，你而家嗱，除非你考试嘅啫，笔试嘅啫， 或者 平时交功课 系啦， 系咪啊？平时交功课一样可以搵人，搵人一人搵人同佢作咁，你点检查啫？咪一鬼样， 系啱。 个问题咪喺嗰度， 啱， 系咪？所以而家个讨论就需。虽然是很有价值的讨论，但是我觉得已经回应了我原始问题先。 咪就话你都答咗啦、啊，你自己答咗头先个问题啦。其实都系一路都系发生紧嘅呢啲事，系咪？ 嗯，好啦，咁啊，翻去今日嘅第一个课题先啦，就立法会嘅食物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咧，今日就开会讨论政府嘅一啲建议咧。就是关于提高对乱抛垃圾啦、店铺阻街啦、同埋弃置废物呢啲罪行嘅定额罚款嘅水平。嗱，嗰单嘢就好似好复杂咁，简单嚟讲就好两句讲完啦，实情、第一，有七项主要涉及个人公众人士行为嗰啲罪行咧，由1500蚊就增加到3000蚊。呢个第一。 即係自亂世用重典啦，即係罰重啲啦。 你話重典，有啲人覺得未夠重。 係啦，未夠重啊， 未夠重， 重啲啦，即係咁樣。 第二咧就話其餘兩項比較係嚴重啲嘅，針對店鋪阻街同埋非法棄置大量建築或者其他廢物咧，就1500增加到6000， 加辣啦， 加辣啦嚇。咁就另外咧嗱，我哋知道好多所謂叫罪行咧，除咗定額罰款之外咧，仲可以告去法庭噶嘛， 係 檢控噶嘛，係咪？去到法庭嗰處咧，就話當局就好似覺得法庭嗰啲判決好多時都比較輕啲嘅喎。係，咁而家研究下可唔可以提高個法庭可判罪行嘅最高罰款額？呢個建議幾高下嘅？呢個建議幾高下嘅？各位嚇街坊啊，唔可以輕視啊！因為咧嗱，譬如話喺公眾地方吐痰咧。原本就是1500蚊定额罚款就提高到3000蚊啦。咁、如果佢咧已喺上法庭啊被判嘅话咧，而家嘅罪行咧吓，而家法庭可判罪行就5000蚊啊，就提高到建议嘅罚到10000蚊。啊，10000蚊嗰啲咧严重啲嗰啲，10000蚊就提到25000。啊，仲有咧，就每日咧加罚咧，就如果再重复啦，每日加罚嘅300蚊咧，亦都系提高到300蚊。原来有啲罪行都几鬼重嘅，会坐监嘅。喺郊野公园同埋啲特别地区弃置废物咧，第一级罚款咧就原本系2000蚊，同埋坐监3个月。 喂，我冇谂过原来郊野公园佢掉垃圾搞到会坐监嘅。 嗯， 嗱，而家建议就系由2000同坐监三个月提高到10000到坐监三个月。 嗯， 唔好乱，唔好乱嚟啊！嚟吓，咁啊，仲有喺郊野公园同埋呢啲特别地区吐痰咧，就罚款2000同埋坐监三个月，就提高到10000同埋坐监三个月。 嗯， 在公众地方造成阻碍呢，就是由5000同埋坐监三个月提高到25000同坐监三个月。 嗯， 你唔理我系坐监喎要。 嗯，唔系咁即系讲来讲去都系两招嘅啫，一个就加重嗰个刑罚，同埋咧加重个上限。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嗰啲累犯嗰啲咧，有冇有个累进制式嘅惩罚啫？即系咁样啦吓。 嗯，好嗱，依家咧我哋就请嚟咧。政府请嚟呢个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委员咧，系杨永杰先生，早晨，杨永杰。 唔安， 杨永杰你好，系想问下你而家立法会呢个有关委员会就住呢个事项嘅讨论，开完会未到依家？ 应该开完咗㗎喇，咁大家会上面呢都普遍係支持政府即係提高嗰个定额罚款嘅。咁，两个罚款啦，头先主持都讲咗啦。咁另一个呢都系欢迎调高返法庭嘅最高个罚款额啦。咁呢啲都系支持嘅。咁但係喺会议里面呢，咁我哋都会关注几个方面啦。第一个系咪严格執法啦。咁过去即係好多时候其实我哋法例都有喺度嘅，就正正就系食环署嘅职员系咪真系严格執法呢，執幾多法，常唔常執法呢，咁先衍生到各方面嘅漏洞出嚟。咁呢一方面我哋都期望都係嚟緊，即係既然提高咗罰款啦，咁必须严格執法啦。第二样嘢都係关于係啦，慣犯嘅問題。咁坦白講，提高罰款呢，我絕大部分嘅店鋪新員都好啦，甚至係公眾人士呢，我相信都係亂拋垃圾啊、隨地吐痰啊、阻街都係全部都改善曬㗎啦。咁但係屢犯嘅人呢，我哋覺得係需要採取即係累進嘅罰款嘅方式呢，即係解決到嘅。雖然你而家話可以告去法庭，坦白講，當你告佢法庭嘅就係排期上庭呢，已經係一段頗長嘅時間。咁係其實對一啲屢犯嘅人呢，其實係阻嚇性呢，佢係唔驚會去法庭嘅。因為過去我哋包括非法擺放廢物呢，都可以上法庭告到200000嘅。咁過去都冇呢啲即係情況出現到。咁所以我覺得都始終政府最後都要考慮返係咪真係設立一個累進式嘅罰款呢。咁當然政府都話會積極研究呢個做法啦。咁除此之外，我哋特別做地區嘅時候，我經常收到街坊嘅意見，就係話喂好成日好俾人屈喎。咁即係成個機制嘅時候，係咪有啲申訴嘅機制可以令到街坊更加簡單啲去處理佢嘅申訴呢？一個去做呢啲申訴，好多時候都係要話你上法庭先去申訴啦。咁冇啲簡單嘅方式去處理嘅。咁呢啲我哋都會關注，都期望食環署啦，即係加重咗即係相應嘅懲罰之後，呢啲都執法嘅公義上面呢，都係可以有個申訴嘅機制，等街坊去申訴啦。 嗯，楊永傑啊，我係元朗街坊嚟㗎。我见观察到咧，譬如元朗嗰啲街道咧，店铺乱咁将啲嘢摆出门口咧，好普遍呢个现象。咁其实请嗱，本来佢个铺要交租噶吓，佢又将啲货啊摆咗佢门口噶啦，越摆越离谱。实请佢唔系剥削紧公众，同佢津贴佢交租，其实即系咪？ 即系坐街啫嘛， 系咪？佢铺面系铺面大咗好多嘛，系咪？ 系冇错冇错。這個、呢个咧，其实就系我哋即係唔單止元朗啦，其實好多區都係咁嘅。有啲商鋪咧，特別係啲生果鋪啊、菜檔，為咗即係增加自己嘅售賣面積咧，都擺咗出嚟。 係 唔單止阻街啦，亦令到成個公眾行人嘅安全都會構成。 你講嘅蔬果檔，正係我想講嘅。喺元朗咧，某蔬果檔啊，即係費事講咩名啦。曾經一度咧，就係政府啲官員咪即係雷厲風行，又話要搞好環境衞生之出嚟嗰盒嘢咧。喂，一段期間真係都好收斂咗好多，好乖乖㗎喎，但係不旋種又懟返晒啲嘢出嚟。 所以 你頭先講話執法力度係有 㗎， 其實你要執法係有效㗎，你唔執就冇法㗎。是不 是？所以我哋认为呢，就要严厉去執法啦。即係你係執一下唔執呢，其实你就会令到啲商铺呢固态復萌。就觉得你就算你提高咗罰款都好呢，你係阻嚇唔到一啲屢犯嘅人员嘅。即係屢犯嗰啲呢，其实都係好少撮嘅啫。咁只要你係严格去執法，咁配合返呢个提高嘅罰款呢，其实先係可以令到呢啲屢犯嘅人呢先可以即係 停止呢啲霸佔路面去進行售賣嘅情景。 好啦，我又嘗試即係所謂叫逆位思維啊。嗰啲執法部門，例如食環署咁，就算啦嚇。頭先我咪講咯，你執法嘅時候真係有效嘅、哦。其實點解佢又唔係成日執法咧？嗱，逆地如處者逆位思維，你覺得咩因素令到佢哋啲官員或者嗰啲公務員即係唔執法咧？你可唔可以同我分析一下？ 我自己睇到嘅情況咧，即係佢哋本身佢部門呢食環署佢要去唔同嘅地方，佢哋自己有偏間嘅。 嗯， 即係你譬如我以成個即係唔同嘅區域嚟講啦，元朗嚟啦，佢唔係永遠都係某一個位置嘅，咁佢要去唔同嘅地方執法，咁人手都係一個其中佢哋考量嘅情景，同埋佢哋嘅偏間各方面都考量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使你係考量啲偏間人手各方面咧。你係只要你係嚴格去做，即係積極地去做票控咧，其實我自己覺得係可以起到個阻嚇性，同埋咧，即係關鍵咧，我自己覺得係有個累進式嘅罰款咧，咁先對一啲屢犯嘅人咧，佢先係驚嘅。即係你譬如你話，你一次罰佢6000，兩次、三次， 成本嚟啫嘛，佢當 幾多成本嚟啫嘛，但係霸佔嘅路面，佢售賣嘅面積，佢即係嗰度已經賺翻咗嚟啦。就算係我要告上你法庭。咁你排期，你排過零兩個月，你先上到庭。就算你俾人罰到10000蚊，佢都係計落佢成本度。所以我覺得係始終去到最後咧，政府要研究咧累進式罰款，即係我罰一兩次，我就要加到某個額。咁你用定額罰款嘅形式咧，佢先係真真正正會驚，先會有個阻嚇力。如果唔係咧，佢永遠都係咧就唔怕你咯。 楊議員啊，我就想即係講一個即係比較理論啲嘅問題，就依件事，即係梁家榮正話講咗好多實際情況啦。嗱、香港咧，依家就耐唔耐都講下立法、行政同司法三者點樣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嘅問題啦。嗱、其實咧就我哋今日依個題目就唔係講政治，係講緊即係依個定額罰款啫。 係啊， 咁依個咧就配合嘅好重要。我哋頭先講嗱，你立法今日就做即係基本上啲議員係贊成啦，提高個定額罰款啊，同埋咧累進制啦。咁依家就覺得行政或者嗰個執法嗰度咧就唔夠嚴厲啦，就唔夠持續啦。咁但係仲有個司法程序又成日拖好耐。咁你覺得依件事可以點樣更加做得好立法？行政同司法三者互相配合咧，如果唔系成件事啦，断咗喺某度一样唔生效嘅嗰件事。 冇错嘅，冇错嘅。其实三者必须都要系严谨去处理啦。所以第一样嘢，我哋话要严厉去执法，就唔好话时执唔时执。咁我觉得呢个系唔得嘅。第二样嘢咧，而家话系依法办事，佢屡犯嗰啲咧，佢基本上去告上法庭。 嗯， 但系个问题中间就会出现个空档，你上法庭，到底你排期排几耐？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嚟嘅。所以我哋自己提议咧，系咪真系有个累进式嘅罚款？嘅罚款就以定价罚款嘅形式咧，就唔需要佢去排期上庭。咁呢个咧，用法律嘅形式，用呢个方式咧去处理咧，其实都系有效地阻吓一啲嘅累犯嘅相反咯。 系嗱，累进式嘅定额罚款即系唔使上庭啦，系咪？ 系冇错。 咁啊，呢个声音都好响亮噶，我听到。但系政府话呢样我都仲好似话研究啦，乜鬼嘢啫？究竟？ 所以头先我杨议员，我问你个问题咧，你答咗一半嘅啫。你喺你哋系从立法嘅角度喺度呼吁行政同埋司法配合，如果佢唔睬你都冇符。咁你喺度呼吁啫嘛？你而家即系我觉得件事要三者配合咧。是需要有一个机制，使到三者咧真系喺依件事上面互相配合。但系如果唔系咧，你喺度呼吁，咁食环署又系比较散漫啲，或者佢可能嘅人手嘅问题，司法程序佢又按部就班，但系就做唔到你嗰个雷厉风行，咁点算咧？咁边个去处理呢个问题咧？ 我相信政府而家咧就由阿副司长蔡永兴领导嗰、那个。督導辦咧，其實我都係起到一個好嘅作用嚟嘅，即係佢而家就多咗個武器啦，即係包括你提高個定額罰款啦，各方面嘅條例嘅收緊啦，咁呢啲都係俾咗佢嘅武器。咁我相信喺阿司長嘅帶領下面咧，可以真係做到咧，就係幾者嘅協調，同埋達到一個更高嘅協同效益，同埋有更好嘅效率去處理過去我哋面對即係地區。阻街啊，各方面嘅問題咯。 我有個建議咧，就咁啊，因為今屆嘅特首就成日都講以結果為目標啊。你哋會唔會睇下三者嘅配合咧？用一段時間睇個效果點樣？ 如果唔係咧，又係各有各講完，跟住一段時間又恢復復常，佢又變咗復常啊嘛。 大家可以放心嘅，我哋作為議員咧，就時時刻刻去監督政府到底啲做得好唔好。 嗯， 如果見到有問題咧，其實我哋會即刻同相關部門去反映、去跟進啦。咁大家都想我哋嘅成個街道嗰個整潔啲，我哋嘅環境衞生更加好啲。咁呢個都係大家共同嘅願望嘅。咁我哋作為議員都要起到呢個監督同埋鞭策嘅作用咯。 其實啊，頭先啊，楊議員你就提過好多次話個累進式嘅定額罰款啦。我好有興趣想同你繼續傾嘅。喺五點半新聞之後，你仲有冇時間？ 可以。 咁我哋五点半新闻之后再邀请你再倾好唔好啊？ 好啊。 唔该你先吓。咁听众咧，其实可以打电话嚟讲下关于呢个定额罚款嘅问题，或者累进式定额罚款嘅可行性嘅。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新闻报告之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五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9.5%，新巴同埋城巴所有日常路线或一加2元，城巴嘅 B、E、R、S 同埋 N 线申请加23%，城巴嘅机场 A 同埋 NA 线申请加50%。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话：，对于五间巴士公司一起申请大幅加价，感到非常震惊，要求特区政府把好关，唔好俾巴士公司狮子开大口，破坏经济复苏势头，亦都令市民未分享到复苏成果就被通胀蚕食。邓家彪又质疑政府点解冇同城巴就加价幅度事先沟通好，就俾城巴将申请文件提交立法会，他相信不同界别的议员都会反对加价。针对坊间有中介公司声称可以收费帮助驾驶考试重考生抢快期，运输署宣布为了打击有关做法，重考生快期空缺由今个月28日起以电脑抽签的方式分配，取代现有先到先得的申请安排。现在如果考生在应考路试的时候不合格，可以申请俗称尾期或者快期重考路试部分。署方说由于快期主要是来自考生延期或者暂时取消考期而腾出的空缺，数量十分有限，重考生应该衡量个人情况申请尾期或者快期。运输署说如果合资格的重考生想申请快期，在新抽签机制之下，他们需要透过重考生快期预约服务网上系统或者语音系统电话热线登记抽签。详细的系统使用指引会在今个月28日配合抽签登记系统开通，上载于运输署的网页。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继续在北京的行程，分别到访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大剧院。他说未来和故宫博物院的合作将会更加紧密，亦都会继续安排香港的艺团到国家大剧院表演。杨润雄在社交网站表示，今日同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刘伟交流推动文化艺术发展的经验，又感谢故宫博物院大力支持建设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俾博物院珍贵的文物得以在香港长期展示。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自去年7月开幕以来，迅速成为香港的文化新地标。他又说国家大剧院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重要文化设施，多个香港主要表演艺团曾经在这里公演。阔别4年的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复办，6月24日至25日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市民和旅客到时可以在尖沙咀东海滨至到星光大道一带观赏赛事。 旅发局表示，计划邀请本地、内地、台湾和海外各地的龙舟劲旅报名参赛，并且首次设立奖金给国际公开金杯赛、国际锦标赛、粤港澳大湾区锦标赛以及香港锦标赛四大赛事的胜出队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日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薄扶林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基督教坟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深光学校。另一边龙尾啦，去到沙宣道近港大李嘉诚医学院。重复一次啦，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基督教坟场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去到深光学校同埋沙宣道近李嘉诚医学院。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和上西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后些少，近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比较多车。而在域多利道去中环方向，跟住大口环道挤塞，龙尾去到沙湾径。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宝麒利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啦，开始车多繁忙。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着陆街去旺角、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是修订牙医注册条例。香港牙医学会会长黄志伟， 你是不是要想想为什么我们毕业的牙科医生不在你们那里做呢？是不是因为你的晋升机会有问题呢？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 如果你服务公务员，我就觉得不错的，因为我们真的需要有公共牙科服务服务广大市民。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头先喺新闻报告之前咧，我哋又同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委员杨永杰议员咧倾紧嘅。杨议员你好， 杨议员 系。继续啦，继续我哋倾倾下。你就好强调嗰个叫做累进式定额罚款。我个印象就政府喺呢件嘢上面都系耳昂昂咁样。你嘅印象系点咧？ 政府咧，即系喺上一次，其实我哋都建议过系咪要推行呢个累进式嘅定额罚款嘅。咁政府佢话牵涉啊，即系啲资料库嘅建立啊，各方面嘅情况，咁佢先系可以去推动。咁今日喺议会上面咧，即系局长啦，都表示咧，即系佢哋都会积极去研究。咁我相信咧，佢可能主要啦，就系要睇翻。而家即係新嘅建議，即、就、係、是、提高定額罰款同埋提高嗰個判罰嘅最高罰款額之後個情況咧，我估計咧，佢就先會再去研究再推動呢一樣嘢咯。 嗯，嗰、那個資料庫嗰個確立咧， 政府覺得困難咧？老實我係 咪因為揾人手做，佢冇利用資訊科技去做？ 我都難以理解啊！嗱、 啊， 如果 其實我哋都係難以理解嘅。 嗱，譬如而家用八達通買嚇，八達通買嘢咁就算啦，買咗2蚊充嚇，或者就買咗支汽水5蚊，你即刻就喺個手機度睇到啦。有咩難啊，大佬？整個資料庫嚇？啊嗱，你话佢话 同意嘅，同意。 佢话如果佢话咧，整个资料库咧牵涉个经营成本，系咪相符？呢个反而仲有啲理由。但你话整，你话难咧就懵呃我哋啦。 唔系经营成本应该罚款都应该 cover 到嘅。 咪咯，有啲难啫，系咪先？ 系啊， 整个资料库，以今时今日嗰个科技嚟计， 系 咪？ 系。 你哋有冇搏佢啫？究竟喂，且你做议员， 我哋都有去跟进呢个情况。 跟进系搏佢啊！ 系，但系我估政府佢最主要嘅考虑咧，都虽然佢讲对我嚟讲就系个资料库嘅问题啦。 系啊， 我估佢最主要嘅考虑咧就系睇下而家两个即系定额罚款提高咗之后嘅效果。 啊，佢咁讲，佢咁讲，佢 即系我因为我估计佢冇咁讲吓，我估计嘅。咁我相信 有，佢话即系而家之后嘅主要都提高咗个定额罚款个执行咗，睇下靓唔靓仔先，靓仔先咧再做第二样嘢咁样。但系头先嗰个我哋嗰个问题，你一于要揾住阿黄淑娴问下佢啦。 啊好， 你说服唔到人。 繼續跟進嘅， 係咪？呢個說服唔到人嘅。 坦白講，即係整個電腦系統咧，其實唔係咁高科技嘅。 係咯，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低端嘅科技嚟嘅。係 咯， 如果你用純粹個資料庫建立係相對困難咧，呢個我哋自己作為立法會議員咧，其實都係接受唔到嘅。咁當然，我哋頭先都我哋估計啦，就係佢最主要嘅考慮原因咧，就係要睇。即係成個提高定款定額罰款之後嘅執法效果，咁佢先會再作一個進一步嘅行動。我相信呢個咧，佢係最後嘅殺手鐧嚟嘅。咁呢、這個我哋拭目以待咯。 係阿楊永傑同埋阿戴希立啊，有陣時候我又咁諗喎。有啲人講嘢咧，佢話做唔到嘅咧，做唔到咧，佢理由係說服唔到你嘅。咁咧，我就有陣時候又會咁諗啊，梗係有啲理由咧，佢不便宣諸於口嘅啫。佢冇講出嚟，我唔知啊。有陣時候我會咁諗，我又從呢個諒解對方嘅角度啊，有乜理由咁都搞唔掂啫？冇理由噶。所以咧，佢而家講嗰啲理由唔係你真理由嚟嘅。仲有啲理由佢冇講我哋聽。 係係，又咪驚衝突會，即係驚前線人員同嗰啲被罰嘅人嘅衝突會更加激化。 這個今日喺我哋議會裏面都有討論過呢一個嘅，咁啊局長都話佢嚟緊咧都好似警察咁，都會有一啲嘅錄影嘅設備，咁啊方便咧就保障啲執法人員嘅安全啦。咁呢個我哋都覺得係好事嚟嘅。 係又話驚住有咩爭拗，爭乜鬼拗啫？夜晚半夜擠曬呢啲嘢出去鋪面出面，差唔多去到馬路錄影咗咪得咯？係咪？ 係冇錯。 所以都有难以成为理由嘅，嗰啲有啲理由真系好。咁啊，唔好意思啊，阻你好耐啦，同你倾到先吓。 好啊，多谢。 好，咁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啦。讲下呢个定额罚款嘅提高嘅问题。当局话做咗呢个定额罚款提高啊，靓仔啦，先再做第二步。咁你估车又睇下佢点咯？ 系， 好啦，咁跟住落嚟呢，就系、是、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啊，1872311。 国剧830，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好多剧成日都话想贴地啲、接地气，但系对输赢呢个咁多年前嘅剧本，确系有啲挑战。因为呢十年间嘅发展，由2G 去到5G，所以编剧为求每个专业嘅词汇精准度，经常半夜打电话骚扰行业入边嘅专家，务求剧中所有嘅信息无误。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国少 again。今日咧，我哋继续睇一本书，叫做《Martin Eden》，written by Jack London, an American writer。上集讲到。男主角 Martin 同埋 Ruth 女主角啦，佢哋咧睇完一套歌剧之后咧，就开始有轻微嘅拗叫啦。女主角觉得哇，呢套嘢写得非常之好，表演又非常之好睇，好感动啊！佢觉得，咁佢觉得男主角咧都应该 share 佢呢一份嘅感动嘅，但系男主角咧就觉得呢套嘢哇唔得啊，顶唔顺啊，好难睇啊！ 跟住佢就讲了一句说话，我觉得写得非常之好，大家亦都值得一背嘅。呢段文字啦，上翻我哋嘅网站睇，我哋就会将呢段文字打出嚟噶啦。男主角 Martin 佢话 ：But I am I， 我就是我 ，and I won't subordinate my taste to the unanimous judgment of mankind。Subordinate 咧就即系咧将一啲东西放得比较次要。Okay, subordinate my taste to the unanimous judgment of mankind. Unanimous 呢，通常我哋讲，譬如开会呢，一个 unanimous 嘅 decision， 就係全部人都赞成，冇人反对嘅 unanimous。而 the unanimous judgment of mankind 就係人类所有世上所有人都一致认同嘅东西。Okay? The unanimous judgment of mankind。而佢话 ，and I won't subordinate my taste to the unanimous judgment of mankind， 意思就系我唔会因为世上嘅众人佢哋嘅意见而去矫正啦，去扭曲啦我嘅品味，写得非常之好。即使系世上所有专家、所有人人都趋之若鹜嘅学者，佢哋虽然系咁样觉得，都唔代表我要咁样讲。Okay, but I am I and I won't subordinate my taste to the unanimous judgment of mankind. 一句写得非常非常之好，亦都表现到作者是一个好有骨气、好有风骨的一个人的例子。好了，今天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句子，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对于政府而家建议咧，提高嗰个阻街嘅定额罚款吓，大家有咩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首先咧，我哋请嚟咧，我哋嘅听众李先生，李先生早晨， 系你好，你好， 李先生， 刘生系啊，你好，系啊。就我有啲意見嘅，就你哋話應該有啲累進嘅罰款，即係審議咧。咁其實都可以有啲阻嚇作用嘅。但係就有啲好似你哋話頭，佢哋當交租咁嘅。 嗯。 咁會唔會好似話踢波咁有紅牌、黃牌，跟住有個紅牌？譬如佢係第一、二次有犯咗嘅，有個入出有記錄㗎。 啊。 咁去到第三次，可唔可以將佢啲貨物或者啲擺咗出嚟嗰啲阻街嘅貨物 充公 或者令咗係啦？ 嗯。 咁就變咗有啲阻嚇作用，你罰幾多錢都冇用啊！佢將你係咪轉嫁翻嗰啲消費者啫嘛？ 係啊， 佢當交租啫嘛。咁你將佢嗰啲即係難聽啲嘅謀生工具擺咗出去嗰啲，即係講唔喺鋪頭裏嗰啲，將佢充公啲，或者俾佢呈做佢呈堂證供。 嗯， 到時上咗堂先至個法官話判翻俾佢，咁咪俾翻佢咯。 係。 咁但係已經阻咗佢一段時間嘅揾食啦嘛。咁佢有啲阻嚇作用咯。 冇錯，好多謝李生嚇。跟住咧，我哋有下位听众啊，郑太，郑太你好， 你好啊，梁嘉玲， 系你好啊，郑太， 你系我偶像啊， 唔敢当，唔敢当， 唔系啊，我十几年前啊，好鬼中意听你噶， 系啊， 把声音洪亮啦， 你真系好鬼中意氹人开心嘅啫， 得快啦，讲嘢清楚啦，真噶，唔系讲笑，嗱嗱，我真系讲多咗吓， 唔， 真心赞你嘅， 啊，多谢你先，多谢你， 好在你翻嚟，你唔做咧就嘥晒啊，你做节目嗰啲声音系好好听， 多谢你鼓励我， 系， 对于呢个定额罚款提高，你有咩睇法？ 啊！我梗系赞成啦。嗱，我咧，我讲我自旺角嘅。 系。 但系咧，奶路神街嗰度，咁啊，原本唔系卖鱼啊，剩啊咁嘅。 啊哈！ 我哋咧喺嗰个广东道卖菜，同埋奶路神街交界嗰个第一个档口，佢有猪肉卖。 嗯。 佢卖好多，尤其是天冷啊，佢卖好多嗰啲打边炉嗰啲嘢啊。 系。 佢有雪柜，有剩，又有新鲜鱼卖嗰啲叫做环鱼啦。咁樣啦，又賣豬肉啦，但佢有個咪咧，即係播得好大聲。 周圍都有啊，而家。 佢唔係啊，佢真係好鬼差啊！佢以前，不過而家叫做冇咁大聲啦，但係都好嘈啊！哇，我如果我自己喺佢個二樓就死啦，真係。咁點搞啊？佢咧就係咁喺度播啦，同埋啲嘢都好多嘢噶。嗰度咧就真係好多人擺啲嘢好出嘅，不過咧最近啊，可能政府真係啊做咗嘢啦。我見咧道咧。啲嘢都 擺入咗好多啊！ 我見到有啲改善咗，但後來又固態復萌喎。 係啊， 係。 咁我 你邊個區話？頭先你話你阿賴路臣街 旺角啊，旺角啊。 哦、OK， 嗯。 咁叫做好咗好多噶啦，因為可能即係政府做咗嘢，佢唔係話淨係要你一兩檔啊，檔檔都係咁。我覺得呢樣係好重要嘅， 係 即係全部一樣啊嘛。 嗯。 咁你要執行啊嘛，唔執行咪嗰個人啊，你行咗以前咧就擰轉背佢就已經。即刻就拉翻出嚟噶啦， 系 我哋行都冇地行啦， 系啊。 仲有讲翻头先嗰档，佢最差就乜嘢咧？到天冷嗰阵时，佢咪卖嗰啲打边炉嗰啲嘢嘅，就好多放咗工嗰啲后生去买啦。 嗯， 即系翻工啊嘛，人哋咁佢放工咧五点几后咧，佢就哇多人都排晒队咁，然之后咧佢就揾条绳掹住唔俾我哋过马路啊，大佬啊，嗰度系 咁离谱啊！哇，系 你估你私人你自己咩？ 啊，真唔啱嗱。下次又再打电话嚟，郑太吓，记住啦吓， 好，多谢你啊，好开心你翻嚟啊， 多谢你，多谢你，好， 拜拜， 好，拜拜。跟住咧，我哋系请嚟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啊，邵家辉议员嘅早晨啊，你好啊，邵家辉，午安，邵家辉， 你好，你好，两位主持 ，hello， 你好， 你好。 对于今日立法会讨论嗰个政府建议阻街等等嘅定额罚款提高咧，我相信你都赞成嘅，系咪啊？ 嗱，喺个大原则嗰方面嘅话咧，其实提升嗰个罚则咧，其实系同意嘅。因为咧，其实政府咧，即系都第一啦，都已经有一段时间咧，其实系冇去加过呢个罚款噶啦。 系。 咁咧，第二咧就系话咧，其实近年大家见到个街道嗰个整洁咧，事实上咧系令人哋咧，其实觉得系不能接受嘅。咁我自己咧，其实喺立法会度咧，都曾经咧，其实系都讲过唔止一次，我自己去尝试咧。去同埋食環署嘅人員咧，去叫一啲擺喺街邊嗰啲人擺埋啲啦，嗰啲商鋪咧都幾乎係要俾人打嘅，係後屘要揾兩架警車過嚟救我先有得嘅。咁你可以知道其實嗰個環境咧都其實係都個幾差嘅情況㗎啦。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喺咁耐冇去加罰款咧，所以大原則我相信好多香港市民其實都同意嘅。咁今日喺個會上面咧，咁政府都講咧，差唔多有80% 嘅市民咧都同意呢一個罰則嘅。咁啊，我不過咧，佢罰款，其實要加罰款，咁係罰幾多先啱咧？咁我覺得其實呢個咧就都要商討下嘅。嗱喺對上一次嘅委員會咧，咁其實政府咧司長同埋局長嚟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有同阿司長講，我話其實都咁多年冇加啦，係咪？咁如果你跟翻通脹加嘅，咁其實大家都明白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加太多嘅，咁都要留心。嗱，同埋第二樣嘢咧，其實除咗加罰款，大家都要知道一樣嘢。即系嗱，呢几个月咧，其实大家都雷霆数月，大家都见到好多地方，头先嗰个太太都讲咗啦，啲地方好多都包括去里边啦，系咪？ 有啲成效噶，有成效噶， 系啦。咁大家要留意心呢样嘢。其实呢几个月嘅罚款，其实都系1500蚊，其实系并未加到3000蚊嘅。点解其实会有成效咧？ 就系执法， 就系在于执法啦，冇错。如果你政府其實罰咩都好，你唔去執法嘅話咧，其實嗰啲人其實係會唔驚嘅，等於啲人抄牌啲車拍到成個大。所以呢幾個月你見到政府雷霆去執法嘅話咧，其實個效用係好嘅，係咪？咁嗱，不過係咪等於就唔好加咧？咁我都講啦，咁其實咁多年都冇加，跟翻通脹加都冇問題嘅。咁嗱，上一次我聽到司長喺電台都咁講，佢話5000蚊跟個通脹咧咁耐冇加，加到1000蚊到，咁另外加到500蚊罰則，咁變成3000蚊，咁其實都唔係好過分嘅。嗱，佢咁講，其實我係接受到喎，係咪？咁你1000蚊加到3000蚊，咁但係我想問下啦，咁如果其實有啲阻街嘅情況，你1500蚊加到6000蚊，咁其實會唔會又比較多咗啲咧？咁對於一啲唔小心或者一啲唔小心嘅情況嘅話，違咗規嘅話，啲小商店咧其實壓力都好大嘅。咁呢個其實我都有同政府講，咁希望佢哋去留心啦。咁尤其是咧，佢嗰個條例咧叫做係阻住一個公眾地方嘅阻礙嘅話咧，其實阻幾多先算阻咧？咁等等呢啲咧，咁其實都要商討嘅。同埋有啲某啲地方啦，好似擺花街咁啦，旺角其實佢啲成行城市，大家知道個係咩環境？雖然佢擺得出，但其實啲人係習慣咁樣先買到花噶嘛，係咪？咁嗱，呢啲特色嘅地方，咁其實係點樣處理咧？好似喺旺角，咁其實另外有一個叫果欄嘅賣果欄，大家知道啦，油麻地係咪？個油麻地果欄其實佢都要上貨啊。咁如果上貨，其實咁如果你上貨，你俾幾多嘅時間俾嗰啲產品可以擺到去鋪頭？先至叫做唔係阻塞，咁等等呢啲問題咧，我諗其實政府要嚟。 啊，頭先你就提過話，如果喺公眾地方造成阻礙咧，就1500提 高到6000，你认为就可能会重一啲，系咪？ 系， 你系咁讲系咪？ 冇错。 好啦，我哋计下数啦。当你喺旺角啊吓，你个铺1000尺嘅面积啊，几多钱一个月租先？请问？ 睇下你喺旺角边条街啦。 礼路城街，而家就讲紧。 睇下个铺睇个楼底几高。 礼路城街。 睇下侧边。 唔系你讲啊，你讲几多钱？几多钱租先？ 系咪？ 几多钱租先？ 第一，我唔系地产，我唔系地产代理，我不能够讲俾你听个租金几多。 你租过铺啊嘛，系嘛？ 口嘅租金都会唔同嘅。 系 第二咧，就系话咧，有啲人都有讲到，就话喂，嗰啲人罚款，其实佢就当交租啫。 咪就系咯，我就系咁同你计数啊。 就简单而言，系咪啦？我想讲， 系 你要知道罚则1500唔系个法例写俾你听系罚一日嘅，唔系一日罚1500， 系 一次罚1500。 系 OK， 如果你不断去执法嘅话咧，你一日可以罚佢15000都得嘅。 系 同埋呢个条例咧，左街咧，我头先所讲，呢个条例除咗头先个简易程序嘅话咧，佢仲有一个方法，其实而家系罚上开嘅话要罚5000， 罚款5000，坐监3年啊，3个月，坐监3个月。 不需要坐监嘅，呢、這个6A 条系不需要坐监嘅。OK， 你睇讲紧嗰个要坐监 嗰个好重噶， 就系倾倒废物嗰、那个。OK， 嗱呢一个咧系不用坐监嘅，不过咧佢就将会由5000啦调升去到25000。OK， 嗱、不过重点我哋讲样嘢， 好啊， 你留意喺街边上面抄牌咧，嗰啲朋友你抄佢一张320，佢咪当交抄牌咯。但系而家警方好叻嘅，你见到一抄话咧，你排到一日啊，佢抄你5张，吓到啲人翻嚟有5张嘅话。佢1500嘅话，你谂下罚千，佢要抽拍一要俾1500嘅罚则嘅话，咁佢自然计条数佢就唔会啦。而家1500嘅罚则并不是系一日，大家要留心。只要食环署佢真系去执法嘅话，我相信啲人其实挨唔到几多嘅。咁不过不等于其实我唔赞成佢1500加到3000或者若干嘅费用啦。只不过你话加咗呢、這个就加1500就变3000，嗰就变咗6000，咁多咗3倍咧。咁其实政府都要有一个好嘅解说啦。尤其是如果啲公公婆婆其实一时唔小心嘅，咁你要叫佢俾6000，其实佢都好困难嘅。 公公婆婆我哋唔会罚到呢度咯。嗱，我明邵议员，你系批发及零售界嘅议员，咁你系要企喺你嘅选民个角度睇嘢啱嘅。但我又对你有期望，希望你扮演一个领导嘅角色，系宣扬呢个正气啊嘅角色啊，喺个行业里边带出一个正义嘅一个声音。啊、有啲真係好離譜嘅，係要罰佢嘅咧。 頭先我阿朱志啊，頭先我已經講咗啦。我你真係問翻警方啊，警方條環處都知道嘅。我喺下邊話，我帶我同埋條環處行落裏邊，我真係捉翻我自己業界添，因為離譜嘛。 係啊，離譜嘛。 到最後尾我走唔到，我幾乎要俾人打，兩架警車嚟救我嘅。 係、 啊。不過嗱。啊但係有部分嘅害群之馬，咁對於整體嘅社會咧，咁其實唔可以一燭光就擺就打曬一船人嘅。咁尤其是對一啲某啲小商户，佢好似鬧居嘅例子啦，佢個鋪頭就得兩個人喺度，係咪？咁佢啲貨品要擺入去嘅，咁佢一板貨擺咗喺度，咁你話應該用幾多時間可以俾佢擺入去先叫合理？ 嗱，你講嗰啲鋪，你嗱我講嘅現實觀察啫，你講嗰啲鋪頭仔咧。即使佢离晒大埔都好咧，个着对个街嘅阻碍系真系有限嘅，系嗰啲成日卖大攞晒大喇叭嗰啲卖蔬果嗰啲啊，卖菜嗰啲啊，你知我讲边啲啦，真系出到马路噶，佢个生意咁大，罚佢嗰1000湿湿碎啦，议员。 我同意你所讲，上一次打我都系嗰班人。O K 咩啊？ 第一次打我哋讲话，不过我想讲， 吓 个法例咧，你立咗之后佢就唔认人嘅，因为嗰啲执法者佢就唔会见到你大嘅话咧就罚呢个价钱，嗰啲公公婆婆咧话罚你少啲啦，系唔会咁嘅。咁所以我知道你嘅心咧都系希望即系坐强扶弱啦，系咪？咁但系 我都希望你 系 咯， 我哋政府咧去谂嗰啲嘢咧，其实都系要全面啲啦，同埋咧都要睇翻当时候侧边嘅环境，其实即系例如有啲特别嘅行业咧，佢点样去照顾咧？我相信都要留心。 阿司长，我想有一个好快嘅问题，就系、是、你请我讲啦，即系譬如一日都可以执几次法啦，或者即系其实好多时好多政府依家做嘅嘢咧，做下就嗰、那个力度就会唔够。其实个主要原因系乜嘢咧？ 政府执法嘅信心问题啦， 信心问题。 其实呢个系一个持久，你真系要做嘅嘢。你立咗条法，我今日唔好话俾你5000立到6000啦，我立到60000都好，你以后都系唔执法，其实都系冇分别。系咪？你最紧要就系执法。你试下嗰啲地方度，啲人唔抄牌嘅，你谂下嗰轮啲车拍成点？你试下嗰轮啲警察抄完牌之后个情况系点？咁你就知咩事？ 明白，多谢邵议员。 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同你跟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基督教坟场有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去到玛丽医院，同埋沙宣道近李嘉诚医学院。另外，沙头角公路石涌坳段咧就有路陷，近沙头角检查站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噶。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雀鹿街去旺角和屯门的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提一提大家，葵涌梨树路爆水管去城门方向近和宜合道中快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373人民币6.88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港金报17,860元，比上日收市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902.03美元。港汇指数101.2跌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的慢线有中交通意外，现时一带车多。另外，沙头角公路石涌坳段有路陷，近住沙头角检查站来回方向的全线都需要封闭。九巴路线78、78K、277A、N78需要缩短路线至到去淡水坑。而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路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龙尾消散紧。去到新田足球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两边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排到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界限街桥面。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排到去龙日村。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富泰村的车龙就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分两期发放电子消费券，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王家和。 经济上真的看到未完全复苏的，很多市民消费是比较谨慎了。 立法会议员张欣宇。 我们这几天都不断收到长者的查询，很多长者拿了旅游卡之后其实已经退了那张八达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儿童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系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们会继续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大家好，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在直播室里面有梁家永和戴希南。戴希南，而家那些一百岁的老人呢越来越多。 系啊，我都惊咧，即系太长命啊，储唔够钱咧，都好麻烦。 你点会啊？吓 、啊，喂，如果你百二岁或者百三岁咁啊，都唔系，都冇遇过有咁长命噶嘛。 啊，系，不而家真系越嚟越多老人，可能以前大家冇咁觉喎。喺呢个新冠疫情当中，有好多老人家不幸啦吓。 系啊。 但香港仍然成日都有啲百幾歲嘅數字出嚟嘅喎， 同埋但香港仍然係男同女都係世界最長壽嘅喎，期望 係係證明係香港嗰個醫療啊同埋營養方面係比較好啦。 有啲人講笑咁講就因為香港人又打麻雀，所以個腦啊退化得慢啲。 有可能，有可能啊。咁有啲統計數字就話咧，百歲長者嘅人口啊。在2011年嗰阵咧，只系1890人啫，唔多啊。喂，点知去到2021年，即系两年前啊，就去到11575人啦，升幅啊六倍。 有几多喺香港啊？ 咪就讲香港咧， 香港哦，依家香港， 依家讲紧香港啊，万几个老人系百岁以上噶，啊，所以我哋都预祝呢啲老人家咧长命千岁。 系。 啊，百岁都唔够啊，要而且健康喎、啊。 系，咁呢个护老嘅问题就重要啦。 嗯，系、啊，我哋讲护老咧，一个就棘手啦。依家咧就系、是、好多嘅情况咧，就系、是、六啊零七十岁照顾呢一百岁嘅人。 嗯， 嗱、啊，咁其实呢个又说明咩咧？说明香港嘅中国人啊， 嗯， 都系有孝心嘅。 嗯， 吓、啊、去照顾啲老人家嘅。有做个调查咧，就话咧，八成嘅年龄介乎95到90岁嘅长者咧，最年长嘅就系106岁啊。咁、以女性居多，头先你讲咗啦，占咗七成半啦。照顾者方面咧，超过50%嘅年龄咧系介乎65岁以上。 嗯， 最年长嘅照顾者咧系92岁。 嗯， 八成嘅照顾者都系长者嘅子女啊。 嗯。 是不是值得自豪啊？我哋中国香港中国人， 嗯，但系就算系咁样都好啦，但所以变咗个社会或者政府要有个政策要协助呢个以老护老呢个问题， 嗯， 亦都需要有科技嘅协助，我谂呢个就好重要啦。 系，关于个科技协助嗰度咧，你都有所见闻啊？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嗱，我咧就疫情之前咧就。有一次就去大灣區參觀啲科技， 嗯， 咁啊，其中一個科技就係、 是、你講幾時先？ 疫情前啊， 有冇三四年啊？ 三四年有啦，係嗰時咁啊，咁 啊 唔好講公司名啦，都好出名嘅公司，佢哋做緊一個試驗計劃， 係點咧？ 咁佢哋咧就用一啲機械人去照顧老人家， 嗯， 但個機械人就唔係淨係一個機械人，即係做家務嗰啲咁樣嘅。咁佢仲有好多其他嘅功能，其實都有啲 AI 功能就接駁去醫院嘅、嗯，即係佢計劃咧。咁變咗，即係佢照顧個老人家，每日去 check 佢身體好多嘅指標咧，就嗰啲數字咧，就每日都 send 咗去醫院，所以醫院咧一路就睇住曬個老人家個健康狀況。 好啊， 嚇、啊！ 咁啊，第仲有兩樣嘢，我就好有誒，今長話短説咧，有兩樣嘢我好深刻印象。 係、 一個就點樣人性化，一個機械人嚟噶嘛。咁、譬如叫個老人家食藥，提佢食藥，咁就執好曬噶啦，俾佢食噶啦，即係到定誒、限時限刻就叫佢食。咁有啲老人家唔冇乜興趣食噶嘛，個機械人叫佢食。 嗯， 佢突然間個機械人咧會變咗係佢個孫女把聲喎。阿爺食藥啦咁樣喎，嚇啊嗰、那個效果係唔錯喎， 即係佢好精靈噶喎， 即係 你話你唔好扮我孫女啊，我知你機械人嚟啫。 咁阿爺有時唔係噶，仲你扮佢佢都中意噶嘛，咁先係啊係啊，真係中意扮噶嘛。咁呢個一個，第二個一個功能咧、我覺得好得意，就因為佢可以陪佢出街嘅，去公園散步啊咁樣。 係， 咁個機械人咧就會有一個功能咧，就係、如果佢咧。那個老人家咧，一小時都唔喐個機械人，佢就會周圍影啊，就將啲影像 send 翻去一個安全中心，就因為驚我暈咗或者唔知咩事。 即係個機械人冇乜，唔係機械人，個老人家冇乜，係 即係冇移動個機械人，係啦， 機械人 就自己去移動去影啊，佢又將個影像 send 回報俾中心啦， 咁、就睇下佢係咪有事，如果佢冇事冇嘢喎， 係啊係啊， 咁所以個機械人本身咧係有一個。即係唔係淨係做家務咁簡單嘅，仲有好多其他功能。嗰、個四年前，依家我諗進展好啦，但係唔貴喎、即係係一即係 用家要俾幾錢先用家？ 用嗱嗰、那個服務費我唔知道，那個機械人就一兩萬蚊嘅啫。如果大規模就我唔知點啊，佢幾年前依、這個喺大陸。開始就係一個試驗計劃，係一間科技公司嘅。當然真係唔係試驗計劃嘅時候點咧？我不過相信機械人個價錢都唔會太貴嘅，而家越嚟越平。 咁你講又講咧，內地嗰個人工智能嘅應用啊，係先進過香港嘅。 所以我頭先講咧，即係機械人嘅應用咧，代替咗一啲勞動力；人工智能嘅應用咧，就代替咗一部分嘅勞力。 我最近先去過上個禮拜啫嘛，先去過廣州嘅南沙，坐佢嗰啲無人駕駛嘅小巴。 係 咁香港可能都有類似，我喺香港喺邊咧？喺呢西九嗰度我都坐過一次嘅，但係佢唔係公開開放啊。南沙嗰個人無人駕駛嘅小巴咧就係公開開放嘅，人人都上得去嘅。咁佢而家可能係教育緊啲乘客咧，大家放心坐小巴。咁佢一個指定嘅路線啊，咁樣成，我覺得好好啊， 好穩定啊，係嘛？ 穩定穩定嚇，咁啊，我初初都驚噶，話個亂行咁啊撞車咪死火，啊坐完一次就放心曬啦。係，咁呢啲咪人工智能嘅應用啦。係，你嗰研究嗰係一個層次啦嚇，應用亦都緊要啊嘛。 係啊， 嚇， 即係佢靠。平同埋佢能夠個功能夠多元化咁，再加個人性化咁就好好多啦。 係，剛才咧我哋講過有啲嘅調查顯示咗一啲嘅數字啊。咁其實咧就係、為咗要了解一下咧嗰啲百歲老人啊，佢嘅身心健康啊、社交啊、日常生活習慣啊、自理能力啊，同埋使用醫療社福服務同埋在家。家居照顧上面嘅科技應用情況咧，咁一啲學者、本地學者、海外學者、醫護同埋社福嘅專業人士咧，佢哋組成一個研究團隊啊，就喺呢個新冠疫情期間咧，就以電話訪問或者面談嘅方式咧，接觸咗百幾位95歲以上嘅喺社區居住，即係唔係住院社啦嚇嘅長者嘅照顧者。啊，咁啊睇下咧有啲乜嘢嘅研究嘅結果咁樣樣啊，睇下佢哋個情況係點樣。咁其實有幾個核心嘅機構係做呢件嘢嘅，一個就是香港樹人大學嘅輔導及心理學系啦，咁亦都係亦都有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嘅一個項目咧。咁另外咧就係香港大學個秀普老年研究中心同埋呢個匯智研究中心，佢哋咧呢咁多個機構咧就合辦一啲就聯合做呢啲嘅調查。而家咧，我哋就请嚟咧，社联业务总监陈文仪女士嘅，陈文仪你好， 你好啊，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嗱，首先一样嘢就个调查喺嗰、那个新冠疫情期间做嘅，我谂唔系专登喺新冠疫情期间，不过恰巧系喺呢个期间啫，系咪咧？ 冇错，因为其实咧，我哋呢个研究咧，十年前我哋都已经做过噶啦。咁相隔十年咧，咁新冠疫情亦都影响咗我哋即系嗰个研究嘅进展啦。但系我哋都唔放弃啦，我哋就用电话去做咗嗰个访问啦。 咁有啲咩重要嘅发现咧？ 其實咧，相隔呢十年咧，我哋就發覺咧，長者嗰個身心健康啦、認知啦，或者係自理能力等等咧，都出現咗下降嗰個情況嘅。咁、我諗對大家嚟講，可能都會即係了解啦。就是特別在他們那個的行動能力啦、心理狀況和一些的日常的生活自理能力那方面呢，相比十年前呢其實都是變差了的。 你意思是不是同一個歲數，例如就是101歲那就算了、同一個歲數的老人家他是下降了一些活動的能力、自理能力，是不是這樣、 是的，因為呢、我們呢其實呢就在剛才你所說啦，就是在個疫情期間呢、我們就用電話訪問、用面談方式啦，去接觸了151個呢、90歲或以上在社區居住的長者的照顧者啦，咁就了解翻咧嗰個長者嗰個身體個狀況。咁我哋就發現咗咧，就即係喺各方面咧，其實長者個身體個狀況，譬如話佢哋嗰個嘅長期病患個情況啦，例如血壓高啊、心血管病啊、白內障啊等等啦，有50%咧個身體咧亦都係有衰退嘅情況啦，甚至乎咧接近20%咧，其實需要咧使用5种藥物或以上嘅。咁特別咧就係、我哋自己都比較關注咧，就係、老人家佢哋住喺社區，咁佢哋嗰個嘅自己個照顧嘅能力又係點樣樣咧？咁我哋咧就發覺咧，就約有一半啦，即係我哋講緊長者咧，其實咧佢哋咧係唔能夠去自理同埋係需要協助嘅。咁、甚至乎咧就係、我哋都估計有啲長者佢年紀大。咁亦都喺佢居住嘅環境嚟睇咧，其實咧都行樓梯都係佢哋即係關注嘅情況啦，係咪？咁咧原來咧就只係得10%到嘅即係長者咧，其實咧佢哋係能夠咧係行到即係10级樓梯以上，即係大概係1层楼啦咁樣啦，或者係步行3个街口咁樣樣啦。 點解十年以後，即係同十年前比較係差咗咧？都同一個歲數嘅老人家，點解個能力嚟差咗咧？有冇咩重要原因咧？ 嗱，我哋相信咧，其實疫情真係都幾年啦，咁呢個都係真係大大咧，係令到長者嗰個嘅活動能力係下降嘅。 明白。 特別就係、呢一班長者咧，喺呢段時間咧，其實都比較多只係喺家居環境裏面去做一啲嘅即係活動啦。咁、可想而知咧，就係、如果假設講緊佢哋外出嘅活動能力啊，或者甚至乎佢哋嘅行動能力啊，其實都係會有下降嘅跡象啦。 疫情期間，譬如話有啲老人家佢平日非疫情嘅時候，佢可以去嗰啲長者中心嗰度活動下，同人哋交際下，咁而家冇得去啊嘛。疫情期間係咪即係呢個都係重要原因啊？ 係噶，所以佢哋喺心理狀況各方面啦，包括咗我哋見到嘅咧，其實有60%嘅長者其實佢覺得自己係即係好冇用啊。咁同埋另外咧就有25%咧，經常都覺得自己好孤單啦、緊張啦、好驚啦。咁我諗呢啲咧都係我哋所講嘅一啲焦慮嘅情緒啊，或者係啲抑鬱嘅現象。咁如果我哋咁樣去睇嘅話咧，其實包括咗佢嗰個嘅活動嘅能力同埋一啲嘅心理嘅狀況咧，其實都係需要關注嘅。 剛才講嘅係長者自身啦，而照顧佢嘅人咧，好多時亦都係長者，例如即係70岁咁都60岁以上都叫長者啦。香港定義裏邊嗰個照顧者嘅情況又點咧？ 咁我哋喺嗰個調查裏邊咧，其實我哋嗰個嘅照顧者，我哋揾到嗰個年齡嗰、那個嘅大概咧就係24至92岁啦，但係平均年齡咧都已經係去到65岁噶啦，所以咧我哋可以想象咧就係、如果我哋講緊65岁，可能係當係一個長者嘅定義，咁今次我哋喺調查發現裏邊咧，以老護老嗰個情況咧係好普遍。 系，咁佢哋一方面系好事嚟嘅，即系证明我哋香港中国人都系好孝顺父母啊，嗬。咁但系个现实困难就系话，如果一个都年近即系70岁上下嘅人，佢日久佢个体力自己都下降啦。 系啊， 咁你仲要照顾一个比佢更年长嘅人，系好辛苦一件事吓。 系啊，冇错，你讲得好啱啊。喺嗰个嘅调查里边咧，我哋都成日都听到即系嗰班嘅照顾者都话。唔係我就邊個啊？咁其實佢哋都係好希望能夠盡到即係配偶啊嘅責任啦，或者甚至乎仔女嗰個嘅 孝道啦吓。咁、当中咧，其实咧仔女嗰个嘅百分比系高嘅，但系佢哋都已经系一个年长嘅人士啦。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嚟讲咧，佢哋遇到嘅压力咧，我可以即系想象到，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咧，包括系佢哋嘅体力啦，又或者可能咧佢哋。遇到一啲嘅經濟嘅狀況啦，咁因為我諗對大家嚟講咧，可能都會了解，其實係去照顧自己又好，照顧長者都好咧，其實用一啲嘅金錢各方面咧，其實都係需要一啲嘅負擔嘅，包括咗譬如話可能佢日常嘅起居飲食啦，或者甚至乎咧就係一啲嘅醫療方面各方面嘅開支啦，咁樣。 嗯哼，陳明，我想問咧，嗱，一間到最尾，我哋都係會。看看你們有什麼建議啦、啊、但是未說這些建議之前呢，因為你這個研究呢，我都是有關心的幾個趨勢性的問題、就是、因為有些趨勢可能已經成為定局了，只不過我們針對這個趨勢就可能在政策上或者在建議上怎樣去幫手的、我先問幾個趨勢性的問題。第一個呢，就因為剛剛好你做這個研究就是疫情，我們疫情就不是經常都發生，但是除了疫情之外，你剛才說呢，有冇一啲趨勢性嘅問題對於以老護老呢件事咧係不利嘅？例如頭先你講嘅人際關係，即係可能即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可能十年之後仲疏離咗嘅，唔係因為疫情嚇、啊，可能係貧窮。因為你頭先講嗰啲老人家都喺社區裏邊噶嘛，仲有啲咩趨勢係會使到我哋做呢、這個即係就算即係以老護老就已經是一個趨勢啦，會更加我哋要留意，依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覺得仲有一個趨勢性嘅問題咧，你點睇咧？就係、是、嗱，人咧就越嚟越長命，但係香港社會咧就出生嘅細路仔又越嚟越少喎。咁啲老人家就越嚟越多，而且又長命，但係咧能夠照顧佢嘅後生仔就越嚟越少。咁呢個趨勢性嘅問題，你覺得再演變多十年會有幾嚴重呢？ 係， 其實呢，我哋喺講趨勢嘅時候呢，我哋或者不妨睇返我哋過往嘅數據啊。譬如話我哋講話，我哋十年前我哋都曾經做過一個研究。咁當時候2011年，我當十年啦吓，咁樣就我哋揾到嘅即係百歲嘅長者大概係有1890個。但是今次我的调查十年之后了，升幅是超过了6倍，现在是接近是11575个。你想象到呢，如果我们讲成个趋势的时候呢，这个的倍增呢都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啦。再者呢，就是我们预计在整体年长的老人家来讲呢，他们需要那个的照顾，例如你剛才講緊少咗一啲年青嘅人生育啦，或者甚至乎我哋講緊真係以老護老嘅情況比較多咗，咁相對嚟講，長者要自己去承擔，要加強佢哋自己嗰個嘅照顧嘅能力，或者甚至乎個信心呢幾方面咧，呢、這個趨勢咧，其實咧係一定要快速啲去做一啲嘢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咧成日都講話治未病啦，但是我哋亦都可以喺照顧老人家嗰方面咧，其實從嗰個嘅基層醫療嗰方面咧，要着手諗下多啲，因為你諗下咧，我哋而家嗰班嘅百歲嘅老人係要一班老人家去照顧，而呢班老人家正正就係步入年老嘅時間啦。如果假使佢哋都唔去關心自己嗰個嘅即係預防性嗰方面、健康嗰方面做多啲功夫嘅話咧，咁好快脆我哋就會想象到咧，就好多人要我哋要照顧噶啦。 好啊，咁我想問一下咧，社聯有咩政策倡議咧喺呢個問題上？ 嗱，其實咧，我哋都預計啦，即係大家都會理解，喂，老人家要照顧，其實唔係一定淨係喺福利嗰方面咧，係去做嘢嘅。調翻轉頭，其實要多方面去合作。例如係咩嘢呢？例如譬如話，我哋講緊基層嘅醫療啦。例如我哋而家講緊科技嚇，咁佢究竟我哋有冇善用樂齡科技，或者甚至乎咧，最近政府都有推出護老者嘅政策嘅一個嘅藍圖，究竟我哋有冇互相配合？嗱，呢啲咧都係喺幾方面嚟講咧，我哋可以去睇多啲嘅。啊，舉個例子講，我哋講基層醫療。 咁其實大家都知道長者係好關心自己健康， 嗯、 尤其是如果我哋講緊我哋揾到呢班人嘅咯，而呢班長者其實我哋係真係的確可以好針對性咁樣去為佢哋度身訂造一啲嘅，譬如話一啲嘅互助小組啦。頭先講話呢班老人家、 嗯、 可能佢哋用嘅藥物嘅情況，或者甚至乎可能有一啲譬如話佢哋遇到嘅，譬如話高血壓啊、糖尿啊，或者甚至乎我哋見到喺疫情期間佢哋嘅活動能力係下降咗嘅，我哋有冇針對性為呢一班嘅朋友去做一啲嘅小組或者甚至乎訓練呢？ 嗯， 另外咧第二樣嘢咧就係好重要嘅，老人家佢哋食好多藥啦。咁喺疫情期間，我哋都見到有一啲嘅社區嘅藥房係亦都係起動上嚟啦。咁、 嗯、 但係我都唔會，大家有想象到就是、社區藥房咧就係、是、疫情期間嘅產物嚟嘅。調翻轉頭，既然社區藥房既然係做得好嘅話，我哋可唔可以繼續去成就更加多社區嘅藥房，令到我哋有一啲嘅長者可以係得到藥物嘅諮詢嘅服務呢？嗱，舉個例啦，我哋講緊社區藥房唔係講緊淨係攞藥翻屋企食咁簡單，而係好多時候咧用藥嗰方面咧調教得好嘅話咧，亦都係可以預防到一啲好高風險嘅情況。 同意，多謝你嚇，社聯業務總監陳敏儀嘅。 行动力潜艇协议需要国际监督，只要很多问题与核不扩散有关，需要更高的透明度。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就指，必须确保核协议不会带来核扩散风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英澳建立所谓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推进核潜艇及其他尖端军事技术合作，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只会刺激军备竞赛，破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损害地区和平稳定。强调在各方达成共识前，美英澳不应开展核潜艇合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沙头角公路石涌坳段有路陷，近住沙头角检查站来回方向的全线需要封闭。九八路线78、78K、277A、N78缩短路线至到淡水坑，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慢线的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都是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两边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卫理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站一段车多缓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的车龙排到去富山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消防处提提大家，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中文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环球医学领袖培训专修组别招俊轩。 我要做一个对病人是关怀和有同理心的医生的。 大家好，我是梁柏谦谦仔。 大家好，我是刘莲。 星期二早上十一点半新闻报道之后， 开心日报环节 同学仔倾下偈， 走访各大学不同学系同学仔， 分享下他们生活的喜与乐。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同学仔倾下偈。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及歌连神角新下灵灰安置所18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3月20号至4月17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填写网上表格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荣休的社会学讲座教授金耀基，我祝贺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今日我哋讲到话长者照顾长者嘅问题啊，70岁照顾个90岁嘅。辛苦艰难噶， 系 啊！各位听众有啲乜嘢体会咧？喺呢个问题上面吓，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你可能系照顾者，又或者系个被照顾嘅者嘅人都好啊，可以打电话嚟讲下有乜嘢困难，同埋如果讲话政府希望有啲咩政策可以帮到大家嘅话咧，打一个电话嚟俾个建议啊！头先我哋就请嚟社联嘅政策嘅倡议者啦吓。是讲到关于呢个照顾长者照顾长者嘅问题。咁佢头先呢就讲到呢係一样嘢，就係叫做社区药房。呢个都好实在喎，呢个。 基层医疗即係其中一个概念，就不过社区药房是基层医疗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啦。咁嘅社区药房即係点嘅呢，咁样。就话喺地区里面设立一啲社区药房啦。咁长者同埋照顾者复诊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去到社区药房嗰度攞药。啊，可以省时便捷，同埋配套药物嘅咨询呢啲服务，咁啊唔使话即系下下都要去到医院嗰处排一轮，起码一两个钟头啊去亲医院嗰复诊，大佬两个钟头系闲事嚟嘅，啊，咁如果只不过系攞药啫，嗰啲咧系咪可以喺社区药房嗰度做咧？咁啊，咁啊，另外咧亦都提过一样嘢，就系一啲人工智能嘅器材，照顾到长者嘅得唔得？ 嗯， 吓，咁呢个就其实好有发挥嘅余地嘅，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嘅。而家咧，我哋就请嚟咧，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社会服务部服务总监，负责长者服务嘅胡永贤小姐。咁佢咧就负责赛马会个嘅 A 加乐龄科技教育同埋租赁服务嘅租赁服务队嘅。你好啊，胡小姐。 系你好，主持人。系， 我就好有兴趣，好好奇。所讲嘅叫做乐龄科技照顾长者最常用同埋最容易帮到手嘅有啲乜嘢架生，可唔可以先介绍几件嚟听下先。 嗯，好啊，嗱，我哋创办会 A 间啦，乐龄科技教育服务中心，咁当中嘅租用服务队啦，其实就主要咧就服务翻即系社区里面嘅一啲有需要嘅长者同埋照顾者嘅。 嗯， 咁当中咧，其实我哋唔同嘅器材咧，亦都分咗，例如有行动辅助器材啦，咁大家一般见到嘅，可能会系一啲轮椅，咁但系喺我哋租用队里面咧，就会系一啲特别功能轮椅嘅。咁当中譬如其中一件器材咧，就能够帮佢上斜咧，就有呢、這个 助力嘅，咁落斜咧就有呢個阻力嘅，咁其實係一啲特別功能嘅。咁、 哦、 另外其實亦都會有一啲唔同嘅防跌器材啦，例如一啲多功能嘅扶手啊，喺魚即係一個魚刺嘅坐姿扶手啊，咁另外就一啲日常生活嘅輔助器具啦，就例如一啲電動嘅移位機啦，一啲便攜式嘅洗頭機啦，甚至可能沖涼好似好簡單，但其實都有唔同嘅有碌嘅沐浴便椅啦，一啲即係超窄嘅沐浴椅啊等等咧，其實就協助到長者咧喺嗰個社區裏面生活居家安老就冇咁容易跌親咯。咁一啲譬如比較體弱嘅，需要多啲屋企人照顧，譬如要卧床嘅，我哋亦都有唔同嘅醫療牀，即係有一啲翻身減壓啊或者超低嘅醫療牀咧，咁就希望可以迎合到唔同需要嘅長者咯。 係喺生活上都好多細節嘅嘢係要照顧啦。咁其中一個可能我哋普通人都覺得好難堪嘅一樣嘢就係、是、幫個長者去廁所啊。呢、這個有啲乜嘢嘅工具可以用呢？ 其實而家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樂齡科技器材，譬如頭先我提到，即係醫療床可能就會方便翻一啲照顧者佢喺唔同嘅位置嗰度照顧啦。咁另外其實我哋咧都有一啲咧係自動即係可以幫手去包到嗰、那個便便或者即係去洗手間嗰、那個即係。那個包包嘅原因咧，就因為有時我哋有好多老友記，可能佢半夜起身啊，咁變相咧就佢行動又唔係咁好啦。 係啊， 咁而屋企人咧又需要起身喎，咁其實嗰、那個即係特別嘅即係坐廁嗰個便椅咧，其實就方便咧擺喺佢喺張牀側跟嘅。如果佢真係去到洗手間嘅話咧，只要佢撳一個掣咧，咁其實嗰啲便便咧就可以將佢包起佢。咁到第二朝早啦，屋企人其實就可以就好簡單乾淨嚟到去清理。另外都有一些不同的即是有碌啊或者可倾斜的沐浴便宜呢，亦都是方便长者返，其实佢就可以多啲自主嘅，亦都方便返即是照顾者喺去照顾嗰时候就唔需要话即是有咁大个劳损囉。 呢啲嘅器材呢一般人系咪负担得起，同埋你有个出租嘅计划嘅系咪都系可以价钱系相宜嘅呢？ 其實是的，不過呢我估即係嗱，我哋個目的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幫到一啲有需要嘅長者啦。咁未講價錢之前呢，譬如我都先分享一下呢，其實成個樂齡科技嘅器材其實係我哋主要幫到邊一類嘅長者啦。 好啊， 咁等即係大家都知多啲嘅。 好， 第一我哋就希望可以幫到一啲啱啱出院嘅長者啦，就譬如佢啱啱手術後嘅，或者佢係想繼續喺社區裏面生活嘅，唔想夠快住院舍啦，有復康需要嘅朋友嘅。咁另外就係多數住在社區裏面一些比較體弱啦，佢自理能力，佢嗰個行動能力，甚至有時位置轉移是需要屋企人或者工人去幫手嘅，即係多一啲長期病患或者痛症啊。咁最後都比較多咧，就係一啲晚期或者臨終嘅長者嘅。咁當中譬如頭先即係提到嗰個負擔能力啦，咁計劃就好好啦，咁亦都得到一啲唔同嘅津助啦。其實我哋咧最主要就係希望係可以用一個咧較平嘅價錢咧，就用到一啲比較高質素嘅服務。所以整個計劃裏面咧，其實我哋係會借俾佢嘅，借俾佢嘅。咁其實佢就即係有一個短嘅免費借用期啦。咁如果佢覺得合適咧，其實佢就可以開始俾租嘅。咁例如可能有一張比較多功能嘅輪椅啦，咁市面上買可能都數千不等嘅。咁但係喺個計劃裏面咧，我哋就分咗八級收費嘅。最即係一級可能佢就係攞緊一個中門啦，咁二級就可能叫好少少啦。其實最平個價錢咧，可能係百零蚊起租嘅啫，咁譬如一張即係翻身醫療床，可能喺出面買亦都係即係幾萬蚊不等嘅，咁但係喺個計劃裏面咧，我哋都會按翻佢個經濟狀況，咁由一級去到八級嘅收費，亦都係由幾百蚊去到幾千蚊不等，咁就按佢嗰個需要同埋個復康進度，咁就希望係可以幫到佢嘅。咁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有陣時復康器材你買咗翻嚟之後，其實個老友記復康好翻啦，咁唔用其實係嘥噶嘛，咁或者可能有陣時就即係氣掉。等等啊，咁最緊要就係話，如果當嗰個長者佢個情況轉變啊，譬如佢而家好咗嘅，但係即係突然之間可能佢個身體狀況差咗，又需要另外一件器材，咁其實都需要一啲專業嘅，即係職業治療師啊、社工啊，甚至我哋有新嘅樂齡科技用指導員咧，就會去跟進嗰啲個案，按翻佢當時嗰個身體狀況嗰個需要嚟到去再配置翻啲合適嘅器材咯。 剛才提過話，可能按照佢個唔同嘅經濟嘅能力，收費又唔同，係咪？個租金又唔同，係咪？ 係啊係啊，我哋本身就有分八級收費嘅。 咁由邊個去評估佢嗰個經濟能力咧？ 我哋計劃裏面咧，其實就有社工同事嘅，咁當中咧其實都仲有一啲即係協助幫到手嘅，譬如佢本身係攞緊綜援嘅話啦，咁我哋而家其實都係同社署有一個很好好嘅聯繫嘅。如果佢係攞緊綜援，亦都需要租借呢啲器材咧，其實係由翻我哋自己隊嘅同事咧係會幫佢申請翻，即係回撥翻嘅，即係之後可能就會俾翻錢佢噶啦。咁另外咧，亦都透過即係社聯好好啦，都推廣咗即係嚟緊，譬如喺施政報告嗰度亦都講咗成個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啊，咁希望社署都擴展翻，即係亦都講咗係會擴展嚟緊係可以租借一啲輔助科技嘅產品嘅。咁至於你話佢由一級去到八級收費咧，我哋就會按翻即係佢嗰個家庭總收入，咁其實我哋都係會問翻一啲簡單嘅資料，咁其實都最主要我哋都係想即係佢借到器材就幫佢居家安老啫。 嗰、那個手續好簡單嘅啫，係嘛？ 係啊係啊。 胡小姐，我想問咧，嗱，呢成個計劃我嘅理解就會係根據即係嗰啲服務嘅對象，佢個身體狀況啦，即係嘅轉變啦，經濟情況啦，居住嘅環境等等咧，就提供一啲適切嘅輔助器材，即係呢啲叫做即係樂齡科技啦。即係我大約假設係咁樣啦。我想問下你哋呢個計劃嘅下一步有冇一個長遠嘅打算咧？除咗喺呢方面繼續去完善呢個計劃之外咧，就一啲新嘅發展，我頭先講，譬如我啱啱喺呢個節目即係開始嘅時候講，機械人啊，人工肌肉啊，或者即係點樣將佢變成一個個人，因為好多長者其實就行動不便，係可能要有啲輔助嘅器材，唔係淨係坐輪椅或者人工肌肉，可以佢企翻起身行都得嘅。咁即係有冇一啲新科技？因為內地依家都開始普遍嘅呢啲科技，同埋都唔一定好，慢慢唔一定好貴。咁你哋呢個計劃有冇去研究機械人啊？人工肌肉或者呢個係其實材料科學嘅發明嚟嘅啫嘛，你哋有冇去喺呢方面去探索嘅？ 係其實成個計劃裏面咧，我哋講緊即係樂齡科技啦。咁樂齡科技其實本身就好闊噶嘛，即係你有唔同嘅輔助科技產品，其實都幫到手嘅。咁除咗頭先即係主持人提到一啲智能嘅一啲發明啦，甚至可以咧幫到即係照顧者嚟到減輕佢哋嘅照顧壓力啦。咁呢一部分咧，其實我哋個計劃裏面咧都有個 committee 咧，其實都會邀請唔同嘅專職嘅童工啦，或者治療師啦，其實咧都會搜集一啲唔同嘅即係科技產品嗰個應用或者意見嘅。不過當中我諗咧喺個推行上嘅話咧，我哋現存咧就想將成個樂齡科技嗰個文化咧推廣開去，因為我哋一般咧其實見到有好多照顧者或者長者咧，其實佢講到俾我哋聽咧就未去到一啲真係咁高智能啦，可能係連街裡面見到一啲好靚嘅輪椅，或者譬如我哋見到一啲好靚嘅浴缸扶手，咁其實嗰啲係咪都真係可以幫到我哋咧？咁所以成個租賃嘅文化，如果我哋可以推廣到俾長者啦，或者照顧者啦，俾佢哋知道翻，其實係可以幫佢哋支援居家安老嘅。譬如幫到長者，有唔同嘅器材係幫到佢哋協助復康嘅。譬如協助復康都好，譬如頭先即係主持人講咗，可能係一啲好高科技嘅。咁高科技嘅話，當然我哋都要需要慢慢去試用，或者俾長者都要認識噶嘛。咁但係其實可能好簡單，一張醫療床，其實張醫療床而家多功能到就係可以咧去到超低嘅。超低嘅意思其實佢最低咧係去到離地係20cm 嘅啫。以往咧可能醫療床俾人嘅感覺咧就係、可能就比較醫院啲啦，冇咁木式啦，或者唔能夠同成個社區啊，同個家庭有個互動啊。但係而家其實一張好簡單嘅醫療床，除咗可以幫佢自動翻身啦，減輕即係一啲壓瘡啦，幫照顧者換尿片啦，甚至咧係俾個長者咧同成個環境咧係多一啲唔同嘅聯繫啊。 但我唔係，我想提出呢個問題咧。其實就我就擔心一個問題啫，即係當然你哋依家做嘅嘢好有意義啦，咁亦都係其實有好多長者都未了解到嘅，咁當然依家要做一個普及嘅工作。我就假設我哋個成本開始下降啦，我哋政府個資助政策落嚟嘅時候咧，其實一樣啊，等於任何科技都出現一個問題，包括樂齡科技咧，就有個科技鴻溝嘅問題。如果你即系你哋依家如果能够超前啲去睇个问题咧，就变咗唔会出现第日可能个成本降咗嘅时候咧，有知识或者经济条件比较好嘅人咧，佢嗰个乐龄科技嘅鸿沟系超越咗啲穷嘅人，我就担心呢个问题啫。所以我觉得喺个政策研究到 你哋去掌握最新嘅科技咧，可能要睇得遠啲同埋睇得闊啲先得。 係、 有嘅有嘅，其實而家即係除咗中文文化我哋推廣之外嘅話咧，咁我哋其實成個服務裡面包括咗即係一啲基本一啲日常生活啦，一啲行動輔助嘅器具啦，甚至係一啲無障礙環境嘅通用設計啊，甚至譬如係一啲遠程嘅科技啊，一啲智能嘅健康監察啊，譬如我哋最近都即係做咗一啲即係少少嘅研究，就係咦其實我哋喺唔同嘅長者屋企裡面可能擺設一啲唔同嘅器材，而嗰啲器材其實係可以咧感應到咧係防止老人家跌倒嘅。 是好多谢你吓，胡永贤女士。胡永贤咧就系基督教信义会负责呢个赛马会嘅 A 加乐灵科技租赁服务队嘅成员嚟嘅。唔该晒你啊。咁或者我哋又听一下一般人吓、又点睇呢件问题啊？尤其是即系长者照顾长者嘅喺现场嘅人吓。阿吴女士你好。 你好啊， 吴女士， 我仲未去到话好老长者七啊几岁，但系咧我阿妈咧就九啊七岁，咁我就六啊七岁， 六啊七对九啊七， 家姐咧系啊，我家姐咧就七十五岁，咁但系当一个长者咧佢远晒嗰阵时候一撇嘢咧，就变咗唔系佢净系佢个身体嘅体重九啊七磅，佢直情远咗，我哋两个去捧佢咧系捧唔喐，咁我哋要帮佢咧换片咧，因为我谂佢哋。九啊几年前嘅女性咧，佢个尊严咧，除唔除裤咧系好紧要。咁我哋咧，次次都要同佢拗咧，换片咧， 可以理解嘅。 嘥咗我哋好多精力、人力、体力、心力咧，系心力交瘁咯。咁每一日服侍佢，佢由九十岁之前佢都好精灵嘅，九十至到九啊七岁咧，呢七年咧最惨咧，佢咧个脑袋咧就好清醒。你走埋嚟话啊，妈，我帮你换片啊，唔使啊，我未湿晒啊，咁佢仲可以讲俾你听，同埋总唔知佢唔想你帮佢除， 好抗拒咯，可以理解嘅，可以理解嘅， 到不得了，同佢睇医生好大阵仗，放假唔再讲啦，两个女人咧系抬唔起佢去嗰、那个轮椅嗰度啦，由轮椅再转去放落啲凳咧，系真系系。即系女仔嘅体力咧系差啲咯，即系我哋六啊几，一个七啊几岁咧，咁唔好讲我哋有冇病痛啦，但系对一个九啊七岁得九啊七磅嘅人，我哋都已经咧系，即系每一次去帮完佢服侍佢冲凉啊，换片啊，换衫啊，咁我哋两个咧。翻去咧，即系都腰酸骨痛咧，自己觉得有咩嘢可以帮到我哋咧？即系我哋都唔知道，我哋都好无助。咁我亦都相信香港有好多长者，同埋咧有好多人咧系面对呢个困难。 所以我头先我觉得咧，乐灵科技点样可以帮你哋去解决呢啲，其实都可能系好普遍嘅问题，不过我拎出嚟嘅啫。 系， 咁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嘅。 吴女士，多谢你提供咗你嘅体会吓，咁我哋有关方面或者研究下咧，依家抱起个长者 系啦 嘅呢样嘢啫吓， 系啊， 咁都好实在嘅。 所以头先讲人工肌肉可能系解决呢个问题嘅一个方法嚟嘅，系啊，即系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黄玉超商讨一对十岁孖生儿子嘅福利事宜，李凤芝商讨一对十岁孖生儿子嘅福利事宜。邱伟文商讨三岁女儿的福利事宜，云大旭商讨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张雪商讨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吴冠廷商讨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有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谢中海商讨八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女童的生母是张嘉怡。许玉桥相到一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剛才講話照顧長者有冇啲樂齡科技咁啊？戴希立嘢就好強調話人工智能可以幫到手啊！咁係嘅，人工智能喺個日常生活應用上面已經越嚟越普及。咁但係呢個普一凡事有兩面嘅，有啲人就擔心會唔會即係越嚟越侵蝕咗人類嘅社會添啦？咁嗰啲智能科技咁，最近一個話題咧就正正就係講緊呢樣嘢啦。話、嗰個 ChatGPT 嚇、會唔會令到啲學生又偷懶啊，先生都偷懶啊？ 又考試有冇作弊？ 係啊，有冇作弊啊？咁樣嗱，呢、個所謂嘅 ChatGPT 咧嘅全稱就叫做聊天生成型預訓練變換模型咁樣，好鬼長一個名詞啦。簡單嚟講，佢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啊，你對呢方面有啲理解啊？隨便舉個例，可以做到啲乜嘢嘢？你覺得人類真係好驚訝嘅咧？ 我覺得佢做到嘅嘢越嚟越多喎，隨住佢個功能。咁但系依家個問題咧就我舉個例啦，即係資料搜集、資料分析、以至到如果你去訓練佢，佢俾評語、做方案，咁即係差唔多你依家諗到嘅嘢，作曲、畫畫乜都得。咁我覺得咧，依家個問題就係因為佢做到咁多嘢咧，就引起有幾個討論啦。一個就係有冇一啲職業咧係將會被取替。 系咁啊！呢个担心噶， 呢个担心啦，呢个大家问题。咁当然喺教育上面嘅应用咧，就更加啦，即系老师嘅工作岗位系乜嘢？就另外咧，就头先讲即时开始做嘅就系考试交功课会唔会作弊？即系咁样。 考试就作弊唔到，因为佢喺市场嗰度自己作答噶嘛。 唔系，佢如果市场作答就作弊唔到， 但系嗰啲 功课 就平日交功课噶嘛。 写论文啊嘛， 搵人抄啊，搵人作啊嘛。 最初引起第一个讨论就系有喺美国有个教授就话呢个博士论文写得最好，就推荐人哋去睇。点知嗰个博士论文嗰个老学生够诚实嘅话。是人工智能帮我写的 人工智能又话作答考呢个医生试都竟然做到医生啦， 包括 average 平均分以上，咁所以你依家个问题咧就变咗，依家好似一个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就考试一定要现场考，咁就可以杜绝呢样嘢。咁啊，当然我哋几香港嘅几间大学对于用佢嚟交功课或者交论文等等咧都有不同嘅規定啦，有啲有個大學就話唔準啦，有個大學就話佢冇話唔準，佢只係話咧唔準抄襲，咁即係唔準抄襲，即係唔準啦。不過即係抄襲邊個咧，即係咁樣。但有啲就話唔係，呢個由教授自己決定。有啲就話依家我哋仲研究當中。 總之冇定案啦。但係佢個神乎其技咧，就唔係淨係作篇文。 是啊、 可以同你做埋一个 PowerPoint，、 啊、 一个简报，画埋画，作埋曲， 作曲都得，系嘛？唔系作词得，作曲就差啲，暂时 画画得唔得？ 画画得， 系咯、 叫佢画一张画，佢画80个俾你拣一个，而家你话呢80个都唔好，其中一个点改咧？跟住5分钟改咗个俾你。 所以好多职业好多岗位系担心，讲得难听啲冇得捞啊！ 系啊， 咁啊，但系人类好精嘅，好叻嘅，吓，终于会叻过啲机械人嘅，放心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井报道一节新闻。长洲一名5岁女童去年1月乘坐由外公驾驶的电单三轮车时堕地，头部受重伤，其后死亡。外公在东区裁判法院承认对所看管儿童故意忽略罪等3项控罪，被判监禁2个月，缓刑18个月，罚款6000元。辩方求情时指，事主的父母已经无怪责被告，希望法庭轻判让他重新振作。辩方又指，事主承诺尽所能保护和爱惜余下2名在世的外孙女。主任裁判官徐以薇判刑时指，本案毫无疑问是一宗悲剧。他引述被告家人求情信指，被告和外孙女感情深厚，被告因一时疏忽铸成大错，留低不能磨灭的烙印，考虑到被告重犯机会低，判处缓刑。5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 其中九巴申請加價 9.5%， 新巴、城巴所有日常路線或一加2元。城巴的北大嶼山路線加 23%， 機場 A 及 NA 線申請加 50%。 有市民認為加幅太大，會考慮轉搭鐵路，亦有在機場工作的市民說可能要無奈接受巴士加價。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批評巴士公司私自開大口，要求政府把好關，不要讓車費加價破壞經濟復甦勢頭。九巴解釋，雖然2020和21年分別錄得稅後盈利2億多和1億多，但主因是政府發放一次過補貼和當年獲批加價。若果撇除這兩項因素，九巴仍然錄得嚴重虧損。城巴、新巴就說票價水平無法抵消營運成本上漲。一名45歲家長為了協助兒子獲取小一學位，以20,000元現金行賄軒尼斯道官立小學校長，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一項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名，案件押後至本月28日判刑，以待索取被告的背景報告，被告還押懲教署看管。辯方求情時說，軒尼斯道官立小學是被告兒子的第一志願，被告丈夫起初填錯入學申請表格，希望申請後補機會，但是兒子第一次會面不成功，被告希望幫兒子找到好學校，但又不認識香港法律。辯方又說被告坦白認罪，案底已經是他的大教訓，而且家中不原諒他的行為，令他和兒子被逐出家門，希望法庭考慮判處社會服務令或者緩刑。主任裁判官徐以薇說，被告有計劃行賄以謀取私利，對憑實力入學的學生不公平，罪行性質嚴重。阔别四年的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复办，6月24日至25日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市民和旅客届时可以在尖沙咀东海滨至星光大道一带观赏赛事。旅发局表示，计划邀请本地、内地、台湾及海外各地的龙舟劲旅报名参赛，并首次设立奖金与国际公开金杯赛、国际锦标赛、粤港澳大湾区锦标赛以及香港锦标赛四大赛事的胜出队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爆水管啦，就喺屯门噶龙门路爆水管啦，龙门路去青云路方向，跟住龙门居全线封闭咗噶，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富健花园。重复一次啦，就系龙门路去青云路方向，跟住龙门居全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富健花园。另外，沙头角公路石涌坳段咧就有路陷，近沙头角检查站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几条九巴路线78、78 K、277A 同埋 N78 啦，都系缩短路线去到淡水坑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仲有少少车龙架，排到去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仲系稍为多车。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尖沙咀有紧急工程，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嘅全线同埋部分缅甸台仍然系封闭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每一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医护专业人员，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了针未啊？ 打了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 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的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这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究竟人工智能呢个 ChatGPT 嘅应用有啲乜嘢预计到会出现嘅问题呢？尤其是教育界比较关心呢个问题啊。戴希南，而家请嚟你一个行家， 系。 就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小学校长程明远校长，程校长你好。 阿程校长， 系你好，你好，系阿梁生，阿戴校长， 系喺呢一个从个教育工作者嘅角度啦，作为小学嘅校长咧，呢、這个 ChatGPT 你会唔会系啲忧心多过应用咧？会唔会咧？我惊嗰啲学生即系自己作功课吓、啊，会唔会咧？ 系啊，我都喺早几个礼拜啦，都系喺。组会度咧都系同学生即系去讲解翻究竟呢样系咩嘢嚟啦咁样，咁跟住都有问一下啲小朋友啊，你知唔知点样用噶咁样？ 嗯， 咁啊有部分嘅高年级学生咧，其实佢哋都已经即系佢就唔系装咗嗰个 ChatGPT 嘅， 系 装咗一个相类似嘅一个 application 咧，就叫 POE 嘅，都系已经佢哋都因为而家嗰个资讯又咁发达啦，咁样佢哋已经。聽到啊，原來有一樣咁嘅嘢。咁我諗我哋作為教育工作者，期望嘅即係真係可以俾一個正面嘅價值觀佢哋啦，即 係 響提升佢哋呢一個嘅應用能力嘅時候，究竟用喺邊方面會係有效地提升到佢哋嗰個學習嘅效能咧？咁樣 係你有咩諗法咧？咁你頭下 我哋而家就咁樣做嘅，我哋就即係將呢、這個。ChatGPT 嘅功能咧，就去加咗落去一啲我哋覺得係可以幫到小朋友嘅一啲嘅教學嘅一啲嘅方向嗰度啦。 例如咧，例如咧， 有咩嘢咧？咁、我哋而家剛剛，不過我哋都唔係做咗好耐啫，我哋都係 係嘗試啦，係啦，係啦， 過去三個禮拜到啦。 係講嚟聽下經驗。 就將佢就擺咗喺中文嘅。作文啦，同埋英文嘅作文嗰度， 系 做乜嘢嘢咧？就唔系教学生，就系去用嗰个技术去作文，而系用嗰个技术去帮佢去批改，同埋俾一个嘅评语啊，俾翻啲小朋友。咁小朋友仍然系佢自己作，将佢篇文咧就输入咗去嗰个嘅学习平台嗰度之后咧，就利用 ChatGPT 嘅嗰个嘅AI 嘅功能。咁有啲似咧，係嗰、那個譬如大家成日用微軟嘅 Word 嗰啲， 改錯功能 裏邊，係啦。咁有點而似嘅，咁當然佢嗰個嘅改錯嘅能力咧，就比起Microsoft Word 咧，佢就更強。咁我哋就見到佢可以即係幫咗老師係改咗第一陣嘅嘢啦，即係譬如係一啲 grammatical mistakes 啊。 嗯 一啲 punctuation 啊，一啲spelling mistakes 啊，一啲 coherence 嘅問題咁樣，咁然後再俾一個嘅評語小朋友啊，佢大概咧喺呢邊揾嘅時候咧。作成点样 咧？咁即系话嗰个人工智能嘅老师咁解啦，老师都忙嘅，你揾到个真人老师可能都唔系嘅成， 即系贴身添，仲要贴身系佢边文啦，系啦。 咁但系就系变相咪系一揾机械人做咗一份非常之吓 very good 嘅功课。 就唔系个。机械人帮佢去做功课，机械人帮佢 纠正，系啊，帮佢纠正。 咁啊，既然 之后佢就俾个 comment， 个小朋友。嗱，我哋而家咧嗰个嘅做法咧，未去到一输入，因为其实我哋做到嘅， 系 即系如果佢输入完篇文，然后揿掣上去改，咁佢即时可以睇翻，系得嘅。咁我哋而家嘅做法咧，暂时系先将佢呢个嘅 comment 啦。 系， 同埋佢批改嘅資訊咧，先 send 俾老師， 哦， 咁啊，老师再望一望，然后睇下有啲咩嘢佢会再觉得可以再增加落去啊，譬如可能呢度会帮小朋友加多啲嘅形容词落去喎，咁样令到佢嗰个嘅写作嘅即系嗰个色彩会更加丰富喎，咁样。咁我哋而家暂时系咁样。 嗱，头先你讲嘛，嗰个小朋友嗰个同学咧，佢可以透过呢个机械人咧，帮佢指出嗰佢自己个篇作文嘅一啲标点符号嘅错处啊，文法嘅错处啊，成篇文章嗰个一致性啊，嗰啲咁嘅嘢嘛。咁机械人会话俾佢听，嗱呢啲唔妥，嗰度唔妥，咁然后俾个建议佢啊嘛。咁我听个机械人老师做讲啫，咁我出嚟嗰篇功课咪天衣无缝咯。 会比较系我谂起码喺基础上面会提升咗。 嗯， 系啦。咁我谂一样嘢就系小朋友佢呢啲地方，我哋点样教佢去学习啊？哦，原来咦系佢要见到呢一啲错处嘅时候，以后佢点样去喺佢自己嘅功課上面啦，或者係佢自己嘅作業上面咧，點樣避免有呢啲咁嘅錯？ 嗱，如果嗰位同學佢係有個反省嘅意識同埋能力，俾嗰個機器人改咗佢一次之後，原來唔係 A 喎，唔係 A 喎，係 N 喎，咁樣，咁佢咁呢個學生就成功啦，係咪先？等於即真人教佢咁啫嘛。但係唔係一個學生懶到死嘅，總之揾個機器人搞完一堆，佢根本完全冇反省嘅能力嘅，冇改錯嘅能力嘅，咁咪即係變相抄功課，揾人即係 請槍 咯。咁點樣可以辨別到呢兩樣嘢啊？其實。 我自己都即係思考呢啲問題啦，即係所以我哋而家唔係即時俾翻嗰個嘅嗰個嘅個機械人改完嗰個 comment 佢，咁我哋係讓好似老師即係老師睇完之後咧，好似老師改功課咁樣咧，最尾咁樣 send 翻俾佢，咁呢個第一樣嘢啦。 係 咁啊，第二樣嘢嘅就係我哋係期望小朋友咧係喺佢嘅。日常嘅學習啦，即係包括埋功課上面係有得着噶嘛，咁所以咧，我哋係喺嗰個叫進展性評估咯，因為我哋都幾密嘅一啲嘅進展性評估嗰度咧，其實去睇翻佢哋究竟係佢學唔學到噶， 係 佢會唔會係睇落去嗰啲功課 係 OK 喎，因為其實講真咧，即係以往都有好多情況出現，就係啲小朋友嘅功課好 OK 喎，但係佢嗰啲嘅進 請槍嘅 股又唔係好了解咁嘅咧，咁樣咁我哋 final 其實可能有一啲部分係啲家長幫佢搞， 唔係係 咁喺呢啲咁樣嘅位置咧，我哋就落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一點點嘅嘢咧，就大家去叫做互相人情 啊。阿程校長，唔知可唔可以透過加密嗰啲筆試嘅測驗啊？例如舊時可能三個月先至一次測驗嘅咁樣，喺課室嗰度做㗎嚇。而家可能改成一個月做一次測驗，你嘅衰仔啫，成日都靠啲機嘢嗱。一筆試嘅時候，你現曬形啦。咁佢唔夠膽啊嘛，唔夠膽，因為只係抄啊嘛，會可唔可以咁咧？ 冇錯，我哋嘅做法就係咁樣啊。每一個學習嘅單元 係 就已經會有一個小型嘅，我哋就唔係叫做測驗咯，就叫做進展性評估咯。咁因為咁樣我就知道佢哋嗰個學習嘅進度去到邊度啦。咁而互相再印證，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嘅，即係咁樣，睇到，同佢嗰個嘅 係咯。 其實所有呢啲功課咧，我哋係即係個 mark， 即係嗰個嘅分數咧，喺曬個 system 度，咁佢。即係連個小測我哋都會，即係嗰個進展性評估我哋都會擺埋入去嗰個嘅教學平台度。咁我哋就兩樣嘢就好容易就睇得到，究竟佢嗰個嘅效能係出自於咩嘢咧？咁樣又或者係佢今次突然間失手啊，定係點樣咧？咁樣我哋就即係有啲咁樣嘅狀況 alert 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即時去介入咯。 如果有剛才講的措施呢，他就不敢下下都指意那個機器了。他真的自我反省了。在這個過程當中，雖然都是靠機器，但在這個過程當中他自己吸收和反省自己的錯誤。是 沒錯。 那他真正吸收到的能力。 其實現在基本上都是幫老師多啲，就喺个教学啊、评估啊、分析嗰度，咁然后你就点样学生直接喺用嗰样嘢得益咧？你哋依家都系小心翼翼，就摸石头过河，系咪？大约呢个做课咁样吓，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其实个技术都真系比较新嘅，咁所以我哋都系。 即係同學校嘅同事啦，同一啲資訊科技教育嘅一啲嘅公司啦，我哋都喺度傾究竟呢一樣嘢啊咁，即係大家都好似睇落去，哇有啲似洪水猛獸，但係其實你有啲咩功能係可以都可以幫得到手咧？咁以至於我哋唔係話淨係拒絕佢，拒絕外嗱，你唔好入嚟我哋學校。 消極唔得嘅，消極唔得嘅。 係啦。 程校長問多一個問題，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好耐都係針對學生啦。對於老師同事喺呢個技術科技上面，你又有咩睇法咧？ 係呢個技術其實最簡單嚟講咧，係真係優化咗一啲嘅工作嘅效能嘅。咁我頭先講就係其中一樣就係批改啦咁樣。咁另外就係一啲嘅行政工作。咁因為行政工作嘅時候咧，譬如一啲有簡單嘅，譬如出一啲嘅信件啊，一啲嘅通告啊咁嗰啲咧，就可以好簡單地問一問個 GPT。咁佢可以俾咗一個比較個結構性係 OK 嘅一個嘅first draft， 然後個同事就可以按住佢嘅需要啦，同嗰個嘅即係收到嗰個 first draft 咧，有啲咩嘢要增潤咧，又或者有啲咩嘢要刪減咧，咁呢個咧我見到同事用嘅時候咧係一個幾。大家都幾受歡迎嘅一個， 即係總嘅嚟講，老師係歡迎嘅，喺行政同教學兩方面都歡迎嘅，係咪 啊？係啊，係啊。 算我又即係小人之心啊，又擔唔擔心啲老師批改功課，本嚟自己工作就俾曬個機械人做算數咧？ 我自己咁樣睇啦，啊呢、這個就係變咗做一個教學行政嗰個管理嘅一個問題啦。咁到即係其實用呢一啲。工具啊，即係無論你用乜嘢工具嘅時候，我諗喺嗰個嘅教學嗰個嘅啊，即係我哋講緊即係中高層嘅行政管理嗰度，其實係一件事，大家要知道同埋明白呢件呢、這個工具係啲咩嘢，佢有啲咩好嘅功能，而有啲乜嘢我哋要注意嘅地方。 係好多謝你，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程明遠校長 何文燕。 医生你好， 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啊。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二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回归自然。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放松身心，感受生命。星期一至六，清晨两点半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刚才咧，我哋系访问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小学校长程志祥校长嘅，系程志祥校长。大家听紧嘅系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25度，吹和缓东风。天气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系东北季候风正影响住广东，目前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系74%嘅。接住落嚟咧，我哋系请嚟咧科大副教授同埋高级顾问负责创业嘅黄岳永教授嘅。黄教授你好， 嘉永你好，辉立你好， 你好。 今日咧，我哋喺度讨论紧嗰个 ChatGPT 嘅应用问题啊。 系 咁，你哋科大就有个取态，大家都留意到啦，就系话咧，科大咧可以俾教授自己决定系咪使用呢个 ChatGPT 咁样。你自己个人喺课堂上面嗰个做法又系点样？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係啊，嗱，其實 ChatGPT 都係12月先出嚟嘅，咁我都係12月先開始用，咁所以好明顯呢樣嘢嚟得好快。我哋個新學期其實係今年1月2月開始啦，咁所以其實啲嘢嚟得好快嘅。咁我自己使用咧，即係我哋喺其月中嘅時候咧，大學就有個內部研討會，就邀請咗任何嘅教授啦，任何教職嘅人員咧，都一齊去參與。咁亦都俾咗指引我哋一個指引係點樣係最好使用啊，大家討論都係好開放嘅。我自己咧就覺得，因為我係做呢一個創業創科系啦，咁所以咧就更加要早啲要大家知呢一樣嘢點運作。咁所以其實我已經係我呢個 semester 我教三堂，我三堂啱啱嚟緊呢兩個禮拜都係 midterm 咧，差唔多 midterm 之前我哋已經有啲功課咧係要用，一定要用即係 GPT 或者叫 AGI 啦呢一類咁嘅技術咧，先至係可以先係可以嚟交功課先，我直接要求佢哋咁做。 哦， 咁呢個係所以係好快嘅。 即係要求做就另外加分添，即係用 ChatGPT 係嘛？係 啊，咁我哋就你可以選擇唔用，不過咧，如果你用就甚至有 即係鼓勵用啦，簡單嚟講，鼓勵用啦， 態度上鼓勵啦，即係咁樣。 點解你採取呢個態度呢？ 其實我自己使用之後，我都發現咧，其實佢呢個係一個嗱，第一喺科技應用喺咁短時間內咁已經過1億人用咧，其實係人類社會未見過嘅。咁所以呢件事睇嚟唔會翻轉頭咧，邊間公司贏呢個一個問題，但呢件事唔會翻轉頭噶啦。咁而另外啦，就係咧自己使用嘅時候都發現咧，各個工種好少嘢咧係咁大個，各個工種都要轉變嘅。我而家數翻上一次咧，可能係 iPhone 啦。再上一次咧就係 search， 即係 Google 出 search， 係啊係啊， 咁係一啲好大，你諗下望翻轉頭冇嗰啲嘢，咁咪一改咗我哋好多人類好多嘢，咁所以我覺得更加需要咧，我要學。咁當然有困難嘅，我亦都明白，第一大學啊，亦都有啲老師擔心就誒、死啦，我改卷點咧？如果佢機器已經做曬，咁我點咧？咁啊變咗佢嚟嘅時候，可能都係出術嘅喎，會唔會係出術咧？咁我哋嘅態度就覺得，咦，其實我哋都而家。以前細個都要用，即係用唔用計數機都係討論呢個問題啦。或者我而家打字都有用 spelling check 㗎啦。 係啊。 或者我而家輸入法，佢都中意中文、英文都好容易用到口講啊。 係啊。 語音輸入法，其實嗰啲都係 AI 嚟啫嘛。 係。 咁所以個過程裡面咧，我哋逃唔開嘅，即係其實係。不過究竟幾多歲應該做咩嘢，更加要討論。但我哋就更主動地去做。不過咁要留意咧，就係既然個軟件都已經可以做到，你問兩條問題，佢已經答到八成嘅答案嘅話咧。咁點計分呢？咁我哋其實覺得更加緊要呢，就係你點問問題。係。其實 critical thinking， 我哋教育嘅基本由小學到中學到大學都係啦，咁當然大學就更加係啦。就係、是、你要諗嘢，究竟嗰樣係真定假嘅呢、你要可唔可以用多方嘅角度去諗嗰件事呢？你可唔可以轉深入地去了解一個問題，同埋睇一個 reference 做咩呢？咁而呢啲咁樣嘢都係好重要。咁我而家呢就點做呢？就佢哋用。不過咧，我又減低咗最後交功課個分數，增加咗佢一路問問題嘅方法，佢要俾翻我哋。 係， 咁佢就要解釋俾我聽，佢點解問呢個問題啦。我亦都將嗰啲嘢分享俾第二啲同學睇，就變咗等大家都知原來呢種新嘅學習方法咧，我大家要學啦。咁呢個就有趣嚟咯。 頭先我哋同阿程志祥校長咧，傾到就有一個做法，可能都可以考慮嘅，就話、加密嗰個筆試嘅次數啊。咁變咗你唔可以咁放肆，成日都指意啲機器，因為你咁樣係害死自己嘅啫。一考筆試嘅時候，你咪現形咯。如果你成日都抄人嘢，即係話整槍嘅話， 係我就覺得小學就可以係啦，整槍我就好熟。咁就即係小學梗係啦，因為有啲細個嘅時候，其實我哋細個背咗積積讀積積，或者好多嘅詞或者詞或者文字咁啦，或者程數表都係。其實對我哋將來係基本嘅功能係需要啦。你話今日我哋係咪好叻咗背程數表，三位數定三位數你成到咧？可能我都唔得㗎啦，因為用計數機㗎。係 啊， 但係你冇個基本咧，你係做唔到急後來嘅。咁呢個小學當然我覺得係好值得討論嘅。小學究竟邊個位？我哋會俾個計數機佢咧，邊個位佢要去用英文打字、中文打字，去到某一電話寫中文字先去到慢慢學咧。小學就應該係咁，但係去到大學咧，我又覺得調翻轉喎。我哋其實調翻轉啦，我哋點解要人背嘢咧？即係因為你所有嘅一撳都打到，而你任何地方都有架機，你將來解難係基本上都一定有唔同嘅工具幫手，所以我哋就覺得咧啱㗎。減少嗰個最後計分，做嗰個最後嘅試個重量，增加咗個過程。 係啊， 有個過程係咪一定考試？係考試咯。個過程可以一啲體驗嚟嘅，個過程可以一啲嘅反思嚟嘅。個過程可以係用軟件一路答，一路問，一路答，一路答咧。我哋都已經慢慢知道。咁所以用 AI 去都可以中間會知嘅，不過你講啱咧，其實咧就係用我哋叫咩 assessment of the journey， 就係佢嗰個唔係 assessment for 最後嗰一步， 而係 assessment 佢中間究竟學成點，點樣學得到，咁佢就可以更加叻啦。 啊，黃教授，你即係我提出依點係好有好有趣嘅，因為咧你講緊一個問題咧，就係話。依家咧，你因為那個 AI 都係可以培訓噶嘛，即係你又係要出嚟。好啦，咁依家問題就邊個俾嘅指示同埋用得佢好咧？除咗個 AI 一路會更加聰明，其實你亦都要自己逼你自己要聰明啲啊嘛。咁所以依家你就講緊咧，就去評估嗰啲學生咧點樣去用個 AI， 你要睇佢嗰個過程嗰、那個 journey， 佢用得好唔好係咪？但依個咧。非常之好嘅一點，但係依點你又點樣去去定定高下咧？即係咁，呢個有都幾考你喎，即係呢個嚇。 係啊係啊，我又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咧就結果咧就走翻去問啊，即係 ChatGPT 呢單嘢點？ 係係。咁佢點答你啊？ 咁啊咁我就問佢啦。我話喂，其實呢一個 critical thinking 都係西方文化、西方教育嘅一個重要根基嚟。咁喺邊度嚟嘅咧？好嘢喎！佢話喺柏拉圖喎。 哦。 嗱希臘嘅邏輯嘅開始咧，通常就翻返柏拉圖。柏拉圖有個師傅咧，就叫蘇格拉底。 係啊， 蘇格拉底咧，其實係咩？蘇格拉底原來就係不停地問問題。 嗯， 啊，原來咧，佢就係有一種叫 Socrates method 就係蘇格拉底嘅問題方法，就係、是、拉長撳扁打斜唔同嘅方向去睇一啲問題。咁都係得五六招嘅啫。咁五六招不停地變化咧，就變成所有西方文明嘅根基啦，就係不停地對話。 嗯， 冇你真理係不越變越明嘅。你個過程你放膽去睇就得㗎啦，你唔使收招，放膽去。以前可能要十日先學到嘢，而家可能十分鐘學到，冇問題喎。你用十分鐘咪做多啲嘢咯，你用十日唔好嘥咯，十日更加學多啲嘢。咁因為我哋，所以我哋可以行得更遠，但係第一學就唔好懶啦，因為佢既然做到，咁你懶咗嗱，咁有危險。我哋就話 AI 會唔會取替你咧？我最近而家網上面有討論就話 AI 照顧就唔會取替你嘅，但係下一個用 AI 嗰個人就會取替你，咁你好快啲學添啊！ 係冇錯冇錯， 因為佢做嘅嘢更多啦嘛。 係啊，黃教授啊，嗱，你本身亦都有參與一啲網上教育平台嘅， 係啊冇錯。 據你了解，你目前香港唔同嘅學校喺使用呢個 OpenAI 嘅情況又係點樣樣咧？ 其實唔係好多嘅，其實咧就我哋雖然都係通常都係一個 bell curve 啦，一個中擺咁樣嘅。最初嗰35%咧，譬如阿請 Sir 啊，我咁咧就行得好快嘅，因為我哋覺得呢樣嘢，我成日都驚俾人取替嘅，咁所以盡力去做啦。咁但係咧有接近50%咧，就係、是、喂睇下點先啦。嗱，咁另外咧亦都咧有50%就喂唔係我一改進到就進步到喎。咁不過而家亦都喺市面上有好多謠言嘅，其中嘅謠言就合法化嘅問題。咁我都趁機喺呢度講一講。 好啊， 其實咧就係咧呢一個冇話合法化嘅，其實嗰個 OpenAI 呢間公司咧，呢、這個技術咧就叫做 ChatGPT 啦。其實佢一個產品嚟嘅，佢產品唔使錢俾你用 ，OK， 唔使錢俾你用。咁佢就等於佢放俾唔同個國家俾唔同個國家唔俾啫。佢係等於行貨同水貨，即係你話我想買架遊戲機，我遊戲機我喺日本買。咁你水貨翻嚟咪冇維修咯，冇保養咯。咁但係喺香港有代理，如果有代理咪呼代理買，冇代理你都要水貨買㗎啦。咁所以個過程咧其實係有少少係咁，所以唔係法例，我想 clarify， 唔係法例，係一個合作嘅條款，就是、terms and condition， 就是、你用嘅時候唔用。咁同埋咧，而家喺我哋已經有一啲唔同嘅公司咧，香港有啲產品，同埋上個禮拜咧，微軟咧就係其中一個 OpenAI 嘅大投資者咧，佢已經宣布咧喺香港咧。系學你可以攞 account 正常出一啲產品去做嘢，咁所以其實全部都合法嘅。 係呢、這個應用嘅領域咧，可以係廣闊天地嚟嘅。今日嘅節目時間又唔係好夠再傾啦嚇，節目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嚇。戴希立同梁家榮喺呢度同大家講聲拜拜啦， 拜拜。